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5400点，跌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29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65，加元1.37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兑美元0.662，新西兰元兑美元0.6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8.99美元，卖出172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天咧就系2020年嘅5月29日，星期五嚟噶，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希望大家啊快快手啊做埋啲工作之后咧，咁啊可以喺星期六、星期日嘅时间啦，可以稍为休息一下。歇一歇咁樣，大家都辛苦啦，每一日咧迎接嘅挑戰咧都非常之多，咁希望大家有充足嘅休息咁就好啦。 今日亦都系农历嘅闰四月嘅初七嚟嘅，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都好似有好多唔同嘅目标想要去进发一样。其实目的地对我嚟讲系啲乜嘢呢？到唔到嘅地方，我哋可以叫做远方。好似翻唔到去嘅地方，可能喺我哋心入边会暗暗叫佢哋做家乡。人一直向往，不断去更远、更远、更远嘅地方。但系喺迎接呢一个去更远地方之前，你又有冇做好心理准备呢？首先嚟迎接每一个嘅挑战，每一个嘅路途，每一个嘅难关，其实亦都需要我哋无比嘅勇气，先至可以开拓得到。 个女仔落到粥铺，发觉今日嘅粥好难食。佢同自己讲：冇理由嘅，寻日嗰碗一定系喺第二度买嘅，亦都有可能系个男仔亲手煮嘅。佢甚至好憎喺铺头入面食紧粥嘅人。而由嗰日开始，佢就坚持每日都要食粥，同时亦都好迷失。究竟所有嘅粥、艇仔、猪红、牛肉粥，其实都系一样味道啊？定还是系每碗艇仔粥嘅味道都唔系一样呢？ 可会越行越远，但是越好奇。 一首歌曲来自杨千嬅的《向左走，向右走》。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的天气是炎热的。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早晨，今天朝头早想跟大家讲下糖。做什么无啦啦讲糖呢？好多时咧，我哋饮好多嘢都会落糖嘅，例如系柠茶啦、咖啡啊，或者好多台式嘅饮品咧，其实咧都系有糖喺度噶。好啦，咁但系糖咧都有分好多唔同种类嘅糖噶。好啦，先讲下蔗糖。蔗糖素系一种咧就系应用性广泛嘅代糖，咁啊经常出现喺饮品啦、酱料。根据翻2018年2月21日啊。台糖公司砂糖价格表显示，精制的细砂亦就即系蔗糖，每公斤就大概港币5.86元嘅。而蔗糖素的价格每公斤就大概喺1019元嗰度嘅。因此啊，蔗糖同埋蔗糖素喺同样公斤的重量底下，价格竟然争175倍啊！咁但喺甜度啊，方面啦，蔗糖素同我哋嘅蔗糖相比咧，甜度高出咧蔗糖400至800倍。嗱，若果咧就系攞翻个平均值嘅600倍去到计算啦，只要加入咧1.7毫克嘅蔗糖素，就相当于用咗1克嘅蔗糖嘅提供嘅甜度啦。要达到相同嘅甜味嘅话，蔗糖素系蔗糖价格嘅1/4。因此在商业运用上，为了成本的优势，厂商很多时都会选用代糖去到取代天然糖的。好了，要糖其实都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的，但是呢糖和代糖的差异可以在价格、原料、功能性和这个营养热量那里分别的吧。相同甜度比较底下，其实代糖价格比糖是便宜的。好了，糖由甘蔗、淀粉去到制成的，代糖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个植物的一些叫做精髓那里去到就是提取，然后就是人工合成的。代糖也都可以做出一些特定的情况的，如果要甜味不想要热量想要补水但是又不想要甜味等等，这些呢都是代糖可以做得到的。代糖呢就较不容易被人体去到吸收和这个新陈代谢的。也都因为这样，因此就不容易呢去到令到我们的血糖呢就升高的。糖和代糖都有很多不同的分类的。有些叫做单糖。单糖里面包含了什么呢？例如是果糖、半乳糖、葡萄糖、木糖、甘露糖等等的。还有一些有单糖又有双糖，双糖就好像叫做蔗糖、麦芽糖、乳糖、或者是海藻糖等等。代糖呢就比较上多了，见到有界别都已经有3个了。代糖如果天然来源的话，譬如有甘草、甜菊糖、等等等等的。人工合成呢就是譬如甜精、糖精、这些人工合成我觉得是最麻麻了。天然来源加工再做呢都叫做好一点的。例如呢刚才提及过的蔗糖素、麦芽糖素、异麦芽糖醇等等呢，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叫做天然来源加工再制的。糖呢就分很多种的。很难在百科全书嗰度咧，一讲就讲晒出嚟嘅，因为入边咧仲牵涉咗好多唔同人嘅，譬如一啲嘅调查啦、人体嘅实验结果等等嘅。咁但系有阵时咧，糖咧，我自己个处理方法系点咧？第一，

啊，周末好去处有啲乜嘢嘅地方好去呢？咁啊，今日咧就系5月29日啦。啊，嚟紧咧其实几个嘅星期六啦，嗱，下一个先至开始吓，就唔系听日嗰个。咁啊，由6月6日开始啊，早啲预告俾大家啦。一年四个嘅星期六嘅正午啦，咁啊将会咧就系由呢一个嘅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啊，咁啊广播文化部嗰度咧，咁啊有一啲嘅活动，系咩嚟嘅咧？一个叫做日本文化视觉感受全体验嘅系列，咁啊由6月6日开始啊，嗱而家 mark 定啦。咁啊联同咧四个文化团体啊，就会透过咧就 Facebook 直播啊，同大家见面，为大家咧就送上啊 Internet 啊线上嘅文化体验。咁啊，由典雅嘅日式插花啦，精致嘅日式布花工艺，去到咧就系气势磅礴嘅太鼓，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叫做花式嘅剑球啊，即系啲剑玉啊 ，kendama， 可以话咧就系有动亦都有静噶。咁到时咧会喺呢、這个叫做直播上面啦，简介一下几种传统嘅文化背景之外，更加咧就会即席咧就进行一啲嘅示范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 mark 实呢啲嘅时间，咁啊准时咧就唔系去啦，因为抗疫啊嘛。咁啊佢哋都系同大家讲准时咧就收睇嘅。分别咧就6月6日，咁啊中午嘅12点至到12点30，全部都系半个钟嘅咋，全部都系12点嘅。6月6日啦，13、20、27日呢几日嘅星期六，分别咧就有太古达人教你打，日式插花雅共赏，花式剑球齐齐玩，同埋日本布花来试学咁样嘅。咁如果有想知道啲详情咧，咁可以上翻咧香港啊，驻香港嘅日本总领事馆啦，咁啊广播文化部嘅 Facebook 嗰度咧一睇啊，你就可以揾到相关嘅资料噶啦。 一首嘅歌曲啊，佢系张敬轩嘅作品，叫做《迷失表杉道》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我哋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啊，真系转个头啫，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报章撰文，呼吁市民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建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林郑月娥说，立法的目的是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打击的是极少数违法犯罪行为和活动，保护的是绝大多数市民生命财产、基本权利和自由，市民可以继续依法享有言论、新闻、集会、示威、游行、出入境等自由。林郑月娥强调，每个国家都需要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才能够确保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稳定。中央制定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就是要让香港社会早日回复安定，重拾经济民生发展，走出困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当地星期五举行记者会谈及中国，并且预告将会作出一些决定。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港区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为中国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权，指香港不再符合美国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路透社认为特朗普可以采取各项惩罚措施，包括征收关税、限制签证和其他经济上的处分。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说，华府在处理贸易和其他金融事务时，可能需要将香港当作中国内地一样对待。中国外交部早前强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误行径，将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增至超过17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101000多人死亡。纽约市的疫情继续缓和，市长白思豪计划下月初重启经济，预计最少200万人重新翻工，公共交通将会增加班次，家品和服装将会容许恢复营业。白思豪说，所有企业都必须为员工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口罩。纽约州州长葛姆签署行政命令，容许企业拒绝为未有戴口罩的人提供服务。另外，原定在4月举行，后来推迟到9月的波士顿马拉松大会最终宣布取消赛事，是124年来首次。明年的赛事将于4月19日举行。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逐渐缓和，首相约翰逊宣布下星期一起逐步放宽居家令，容许来自不同家庭的英格兰地区民众在户外参与最多6人的聚会。约翰逊说，民众只要保持两米社交距离，就可以在花园或私人室外地方聚会。这项措施意味朋友和亲友都可以见面，形容是期待已久的快乐时刻，他们亦都可以烧烤。首席医学顾问克里斯韦蒂强调，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仍然是至关重要。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言说，支持在安全情况下逐步放宽封锁限制。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 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早晨啦，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仲有个普通话台，唔好漏咗，拉埋一齐俾大家听先得嘅。今日朝头早继续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啊，出边27度，相对湿度91%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我揭又揭。有研究指出啦，咁若果唔控制有温室气体排放嘅话，全球平均海平面啊，即系我哋个时候嗰个水平面咧，咁啊喺2100年，咁啊而家2020年啊，80年之后，将会上升超过1米，咁啊喺2300年，即系200年之后啦，甚至会上升超过5米。咁啊有份协助研究嘅港大学者就表示啦，香港同埋啊。大湾区有相当人口同埋基建设施嘅，若果咧达不到排放嘅目标嘅话，咁低洼地带将会咧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同埋沿岸地区水浸嘅影响。其中一个叫做气候情景啦，就系将气候暖化嘅幅度限制喺比之前咧即工业时期水平啊高2度。专家预测嘅2100年海平面将会上升0.5米50cm 啦，今日去到2300年就会上升0.5至2米。专家就指出啦，更加确切地预测咗咧就系海平面上升幅度，以及咧就系对其不确定性嘅了解噶。结果亦都反映气候变化所带来嘅风险啊，以及咧就是、各国嘅应该采取行动，以保护我哋嘅下一代。虽然话就话咧，我哋呢一代就未必可以即系见到呢一个咁样浸上嚟，我哋都唔希望见到啦。咁但系都见到咧一啲极端天气嘅情况咧，都已经成日啊即系困扰住我哋啦。佢哋认为啊，香港作为其中一个主要嘅沿岸城市，好可能咧会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噶。如果达不到排放嘅目标嘅话，咁啊，位处于脆弱嘅低洼地带，将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同埋沿岸地区水浸嘅影响。研究嘅学者并非完全悲观嘅，咁啊亦都有啲指出啦。虽然海平面预期喺未来会继续上升，咁但系根据专家预测嘅低排放量同埋高排放量对海平面嘅影响有着明显嘅差异，能够提供嘅强大动力促使咧就各方采取即时嘅行动，以防止海平面上升引致严重嘅影响。即系话，只要我哋嘅行动采取得適宜嘅话，或者够快，咁其实咧，地球咧就好叻嘅，地球好快脆咧就可以恢复翻啊佢嗰个嘅原貌。咁但系我哋人类一定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咯。面对住大自然，我哋都系无力噶啦。咁个海上升咗2米，边个有办法抗拒啊？冇噶，我哋只有接受，无力感。我哋唔希望呢一种嘅无力感延伸到去我哋嘅气候环境入边，从而再影响到我哋啊！所以我哋应该由今日开始做起。 滴汗滴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 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打断了绝后，同日立在最后。 嘅作品叫做无力感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亦都会有翻译师安安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出现啦。啊，提提你啦吓，咁啊，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15先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咦、哎，嚟到后花园啊，咦，见到个对联喺度，搵下安安出嚟先。早晨啊，安安。 早晨。 啊、 有对联咩？ 有啊，见到呢度写住醉翁之意不在酒。喂、哎，哇，哎、我哋今日要出嚟饮酒咩？我哋唔系讲下花咩、哦？安安。 系，大家听众就唔知道，其实同阿小白咧，次次咧都系冇夹过，咁所以咧，我唔知佢 check 啲咩 ，check 呢个花嘅名咧，我唔知佢 check 咩，就俾佢吓亲我，次次同我都好大反差。 喂，咁又冇咁讲咩？次次即系我 check 亲嗰啲同你嗰啲吓冇雷公咁远咩？而家 即系我第一次，我大家睇个名咧，第一个印象咧，同同大家去解读咧，就有啲唔同咯。咁我讲嘅咧，嗱，我讲个醉字咧，咁佢就讲即系。就落食咗咩饮酒啦，其实今日讲嘅花叫醉蝶花， 醉 花醉咧就系啦，饮醉酒嘅醉啦，蝶就系蝴蝶个蝶，花就一个花嘅花。咁、如果系我嘅解读，我一见到咧，我重点唔会摆个醉字，就摆个蝶字度咯。 咁仲唔系玉蝴蝶吓、 啊、？OK， 呢首歌我中意。 呢首歌啊，好搵俾你啊。 嗱，咁咧，世界度我都唔知讲咩添。嗱，醉蝶花其实我本来想讲咧，就系话啊，点解佢会咁改呢个名咧？就因为咧，佢好似蝴蝶咁样嘅。咁你讲醉咧，其实都有，你都俾我 tag 到呢样嘢。 关个醉字咩事咧？咁如果个蝶， 嗱，我就先形容下呢个花俾大家听，你先。 嗱，我啱啱咧，都形容呢个花嘅时候咧，我就发觉，佢系紫色啦。普遍嚟讲系算系紫色嘅， 有粉红粉紫嘅， 有粉红粉 紫粉红白，系嗰啲水粉色系啦，系啦。 其实咧，佢俾我望落去个样咧，佢有啲似呢个水蜘蛛，因为咧 中晒。 中晒啊！我谂住我形咁样形容好衰，因为咧佢嗰个花瓣咧有几块四五块花瓣嘅，咁但系咧佢嗰啲叫做花瓣与嗰个花蕊之间咧。有一支嘢好似 黐住，咁好似嗰啲铁线咁样，咁啊咁啊， 形样 式 红锐，即系中间嘅锐花锐。 系啦，咁佢花锐去到花瓣中间已经有啲好似铁线咁嘅嘢黐住啦。然后咧个花瓣过咗之后啦，或者花瓣附近都有好多一支二支叉出嚟，但你 feel 到佢又唔系好硬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而好似我哋成日見嗰啲水蜘蛛咧，嗰只腳咧左曲右曲嗰一種嘅感覺咯。 我真係完全冇夾過，咁所以但係咧，真係好好聰明。咁呢個咧，其實主要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呢個醉蝶花，就係話佢嘅蕊，我哋嘅紅蕊中間枝枝花蕊咧，你百合花中間咪有幾枝插出嚟，嗰、那個中間突上嚟嗰枝叫花蕊咧，我諗聽眾都應該知啦。佢咧係特別長嘅喎，長即係特別。好似學立雞群特別高嘅喎，咁咧有一紮喎，唔係得一支咁樣，係幾支五六支咁樣插上嚟，咁所以都有 spider flower， 都會叫佢做蜘蛛嘅蜘蛛花嘅。咁點解會叫醉咧？係因為其實佢咧生關於佢生長嘅同佢生長嘅特性係有關係嘅。佢大部分都係紅色嘅，咁咪佢因為佢生得比較多啊，咁佢。下面慢慢生上嚟啦，咁咪见到佢啲花又比较长啦，枝枝幼枝咁样啦，咁佢慢慢咧下面花生。下面嗰啲咪红啱生出嚟咪白色嘅，咁但系顶嗰啲咧开得好盛放嘅时候就会深色啲，咁变咗一种渐层嘅色啊，顶就系深粉红，底下啱生出嚟就白，中间就渐粉红，咁好似渐变啊微醉咁啊，好似你饮醉咗嘅时候块面嘅微醉咁， 所以 有啲人 个名字就咁嚟嘅， 系啦，其中一个典故就系咁啦，咁亦都系因为佢仲有另外一个花语嘅， 花语 就叫神秘。 神秘啊！ 即系成日问我花语嘅，系啊， 呢、這个都似神秘、啊，因为佢嗰啲水蜘蛛嗰啲咁啊，叉开晒嚟嗰啲咁嘅感觉咧，都有一种高深莫测嘅感觉、啊。 系，点解佢叫神秘咧？就同你其中一个咧，屋企养个花咧，有少少似啊。佢嘅特性咧就系开花系点咧？佢突然之间喺个入夜嘅深夜嘅黄昏就盛放、啊。 诶、 欸，你估都估唔到、啊。 个套路有啲似我成日都系用昙花嚟形容噶啦。昙花嗰个开花嘅时间咧，就晚上嘅十一点至到凌晨嘅一点，即系就系嗰两小时嘅啫。 嗯，系啊，但系你话就特短啊嘛。我、呢个都短嘅，我唔知边个短啲。咁、佢就系会喺第二朝嘅时候先谢嘅，即系佢入夜、夜晚黑先开。第二朝头早咧就谢啦。咁变咗就好似即系好神秘，你捉唔到佢嘅时间、而且咧佢好短暂啊，我哋叫短暂而灿烂咁样。咁呢个就系神秘，系个花语嚟嘅。佢原产地咧就系、美洲热带嘅地区。咁当然啦，佢适应力都几强下嘅。 咁所以而家都系 中意比较热啲。 而家都系内地生产噶啦，嘛呢个。 都知醉蝶花应该会有嘅，系啦，内地世界各地都有噶啦，而家呢个广泛咁样栽培噶啦，佢、一般喺呢段时间出世增长四至十一月，咁其实都几长啦个花期，系啊，咁所以而家都算系噶啦，其实都应该喺花墟见到会有嘅， 唔、难揾噶嘛呢个，定系要特登问噶。 我谂佢未必会写醉蝶花或者佢叫蜘蛛花，咁未到你可以问下佢，最好就拎张相去问佢咯。咁佢几得意嘅，佢咧唔系即系通常系如果系田园家即系花园，你见到咧就其实一扎咁样突出嚟咧，其实都好特别，好靓嘅，即系佢有少少花瓣比较多啦，中间有个花蕊突上嚟啦，咁其实都几得意嘅。 咁啊都系，呢个都几靓。喂，但系个香味咧，我最中意问有冇香味噶啦。 佢都冇讲个香味嘅，应该可能未必有啦，因为佢嘅色彩都好鲜艳嘅，可能咧系喺植物，即系嘅小动物，即系嗰啲叫做昆虫咧，可能佢哋闻到个香味，但我哋咧普遍嚟讲咧就闻唔到，但系你所谓好香嘅咧，可能未必会有，但系佢又可以做到花精、哦。即系佢可以做到呢、這个 咁奇怪 香薰油、哦，咁可能咧做精油 ，sorry， 佢做咗精油，精油唔一定有味噶嘛，咁佢就话呢、這个其实醉蝶花咧系一个好好嘅，可以攞去做精油嘅，佢、 哦、 价值有几个，系啊，佢有几个价值。 我初头以为真系咧嗰啲精油咧都要本身个花个味道几重先至可以得噶。 我觉得精油咧，佢好处未必一定系咁攞个味嘅，可能系嗰个质地系令到你对皮肤好啊，又或者佢个本身系唔一定攞个香味咯。其实精油系有阵时 做皮肤啊，或者系嗰啲噶嘛，唔一定系要香嘅。咁你有啲香嘅精油咧，就可能得个香字，但系未必对身体皮肤有用，因为其实精油分好多种。 搽完系敏感，可能好香嗰啲又 系啦，可能香味就系一个着重精油，就搽上身按摩嗰啲精油就系另外一种咯。嗱、哦，呢个就可以除都可以做到优质嘅精油嘅。咁另外佢又比较靓啦，咁可以即系好多地方咧嘅工人都有种嘅，其实。咁另外咧，佢亦都系有净化空气嘅作用嘅，即系佢对。是啊， 而家即系抗疫期间，大家听到净化空气咧，嗰只耳仔真系竖起上嚟啊！ 系啊，知唔知有地方咧会喺譬如矿区咧、矿山即系采矿咧，其实采矿嘅地方都有阵味噶嘛。咁、其实喺较重嘅地方咧，矿比较即系矿，你知唔知采矿啊？即系 我唔系乜嘢原因嘅，乜嘢意思嘅采矿我都知 道。我唔係啊，我係講緊嗰啲咧工廠山區嗰啲， 我咪講嗰啲山區嗰啲採礦。 係啦，嗰啲有陣味咧，其實嗰個種花咧，其實都係淨化當地嘅空氣，其實幾好噶。系、啊，咁另外佢就靓啦，如果其实佢可以入药嘅，不过呢入药嗰啲我就唔係太懂，但佢话其实可以驱风啊，又可以杀虫止痕啊咁样嘅。有一个仲劲啲讲到呢就夸张讲防肝癌，将佢呢种嘢攞出嚟入药嘅话，咁呢啲我哋唔肯定啦，咁佢哋淨係观赏价值都好够。 係咁佢算唔算係粗生同埋价钱方面係点呢？ 价钱应该唔系好贵嘅，咁而家发觉香港啲种嘅盆栽都唔系好贵，咁其实主要如果你买到嘅话咧，其实都容易养嘅，你要拣啲排水良好嘅矿质嘅土啦，同埋你自己咧系都要淋水，即系可能淋透佢啦，变咗要成日淋水啦。经常一般就唔使经常淋嘅，但我发觉而家香港唔知点解，就算落雨咧，我翻到屋企咧，我泥土都好干，可能真系太热啦。同埋咧，香港咧可能因为太多人开冷气，咁变咗我发现咧，如果你露台大家听众系种花嘅话咧，你会发现特别会容易干。 哦，因为其他人屋企开冷气。 系啦，咁就啱去一个散热器啦，可能就喺你个露台附近咧，咁你就令到啲花咧会好焗嘅，你个位特别焗，咁大家佢都要留意一下呢一点。 哦，咁 如果咁样嘅话， 咁收息方面啊，难唔难？我需唔需要就系买咗翻屋企，啲树叶唔系啦，佢侧边嗰啲叶剪晒佢，令到佢一支支咁样更加靓。因为有阵时我惊佢既然咁 sell 佢嗰啲一支支嘅，咁会唔会有啲叶都阻住晒噶？ 我一般嚟讲咧，如果嗰枝花咧喺头顶度好开得好盛放嘅话咧，咁我会喺佢个枝花里边嘅叶，我大部分都会剪咗佢嘅。咁譬如如果隔篱有啲叶嘅同呢枝花冇关系嘅，咁我会 keep 咯，因为你唔可以成盆栽里边都净系得花嘅，有时啲叶衬托下咧都靓嘅。如果净系得粉红色花咧就冇咁靓噶。你发觉如果啲绿色嘅叶咧衬托喺附近做背景咧，啊咁你就会特别显到个花靓。 系啊，所以你话绿。葉啊幾緊要啊，係咪？ 係啊，係啊，葉都好緊要嘅。 係啊，咁啊，價 值大家聽眾可以係啊，大家聽眾可以研究一下買一下翻嚟擺屋企。 系啦，摆屋企又可以净化下空气，咁啊，无论系抗病毒又好，空气又好，或者啊净化下啦，有阵时人都讲太多废话啦，啊净化埋呢个空气啦，吓咁啊， 系啊系啊，冇错，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有机会可以谂一谂啊，呢个叫做醉蝶花嘅花朵，睇下会唔会种喺你自己屋企啦，好， 系啊，粉红粉紫又靓啦， 粉红粉紫都靓，系啦， 系啊， 有机会大家试下啦，唔该晒安，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应承咗安安咧，会揾翻呢一只玉蝴蝶出嚟，梗系揾翻阿霆锋出嚟啦。你又对呢个醉蝶花有冇兴趣咧？好似水蜘蛛咁样。早晨嘅时间啦，咁啊提提你，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外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啊8:15。 如何看你？一次树荫，如何叫你每音共生？灵魂化作发于日月，同样也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会更兴奋？灵明大声会更接近你，还是更默默生？要是完全忘了声线，也没有本身的名字，纵你的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心中有字，我要你用。 这声音可像你，恋上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清风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比不比一样美，古诗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清风配合你再会像我荡气，改得多么入戏， 谢霆锋一首嘅歌曲叫做《玉蝴蝶》，我哋听埋龙富邦嘅推介作品先啊！转头分道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噶，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去到陪住你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翻拣，唔使惊，叫你用唔系叫你执。 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应。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就算发展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别担心路弯弯，明错了但仍可改变。今天我悠然回想当初每秒，辗转快入眠，重新。 或者每日都有啲烦恼，每日都有啲问题要处理嘅。Dosa 将冲凉变成每日 refresh 嘅仪式，冲个凉放松下，重新出发。作曲有 Dosa 嘅 rap， 填词编曲有 Dosa， 监制 Dosa Jeremy 阿伟。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Dosa 翻拣启示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法系重要议题，律师会不能够贸然表达立场，已经交由宪制及人权事务委员会认真研究。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啊雷暴警告啊，大家要注意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咧有白元浩之外，仲有芭比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 系啊，咁啊，星期五啦，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精精神神啊，快啲做埋手头上嘅工作咧。咁就啊，可以輕鬆一下，玩一下，計劃一下星期六日咧有啲乜嘢嘅活動啊，咁啊呢樣嘢好緊要，你知啦，即係一個星期翻工咧翻到忙啊嘛，係咪先？咁如果禮拜六日有啲時間歇一歇咧，係好嘅。不過睇翻咧星期六日嗰個嘅天氣咧，就一陣間阿歐都會詳細講啦。不過咧都見到咧都係有啲雨水啊。咁但係都有啲人咧就諗住啊雨水都揾啲地方伸展一下啦咁樣。其實都冇話唔得嘅，咁但係都要注意住安全啦。我咧發現咧，原來漁護署咧佢有一個山徑分級嘅喎。所謂嘅山徑分級咧，我哋成日咪話到啊，我哋去一條行山路徑嘅時候咧，無論係長度啦，定還是係嗰個嘅高度啊，上落波幅咧，就唔係好識得分啊。啊，到底佢嗰、那個算係啲乜嘢級數咧？就算漁護署嗰度佢登曬出嚟話俾你聽啊，佢有一粒星、兩粒星、三粒星，甚至乎四粒星嘅，你淨係知道四粒星係難，但係佢有幾難呢？啊，原來啲人咧又未必知道，未必咁清楚嘅。好啦，咁如果大家谂住咧去下呢一啲叫做行山径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叫做行渔护署嘅山径分级啦。我哋由最低难度嘅一粒星开始讲。好啦，所谓嘅一粒星咧，佢个长度咧系5公里或者5公里以内嘅。系啦，咁好简单啦，5公里即系短短地咁样。咁但系咧，佢所需要嗰个时间咧，渔护署其实通常都会我自己个人感觉啦，会写多少少嘅，因为我带埋仔仔去行嗰啲一粒星嘅路径咧，其实嗱，譬如佢而家呢个一粒星，佢话系要3小时啦。咁我哋都可以比3小时短好多咧。去到完成嘅，咁當然啦，我覺得佢可能會預你嗰五公里嘅路程咧，可能係影埋相啊，玩埋啊， 或者可以喺中間歇下， 係啦 ，hea 下咁樣，咁所以佢就會 count 咗咧，就係做3小時嘅。咁佢嗰啲上落嘅波幅咧，佢又有個高度話翻俾你聽嘅喎，可能咧就係、少於100米嘅，係啦，咁啊即係大家諗下啦，咁啊上落就唔會超過100米，咁啊而且佢嗰個路面狀況佢都話俾你聽係平坦啦，容易行嘅。好啦，去到兩粒星咯，咁就係5公里至到11公里嘅。 呢、個範圍大啲喎、 範圍大啲啦，開始長啦嚇。然後佢需要嘅時間咧就係3個鐘至到5個鐘，咁啊都係因人而異啦。咁佢嗰個嘅叫做上落波幅咧就係、是。100米至到咧系250米嘅，咁啊叫做真系难咗少少啦。咁佢亦都咧喺呢度咧有话到就系有少量嘅路级咁样讲嘅，即系佢应该咧头先佢第一粒星星嗰个叫平坦易行啊嘛，一粒星嗰咧就可能叫100米，佢都系未必好多楼梯，可能上下斜路啊落下斜路咁样上上落落，咁啊已经加加埋埋有100啦。咁但系佢呢一个咧叫做两粒星咧就已经系少量嘅路级啦。好啦，去到3粒星嘅时间咧。11公里至到16公里嘅路程，咁又再长咗咯。其实16公里嘅路咧，都已经系会系行得几辛苦 嘅。 即系一般人少行山嘅时候咧，佢哋觉得16公里都会行到几喘气嘅。咁佢需要嘅时间就系5个钟至7个钟。咁你可以想象啦，哇！如果真系7个钟喺个山嗰度系咁响度行嘅，系咪好辛苦咧？咁啊，系啦，有啲人都会觉得系，真系好辛苦。咁佢咧去到嗰个嘅叫做上落波幅咧，由250米至到咧系去到500米嘅。咁啊，狮子山就高400几啦， 系咪？ 咁大家都想象到呢、這个咧都已经系可以去到狮子山嗰个嘅难度噶啦。咁同埋佢亦都话到啲路咧可能会比较上窄啦，开始即系谂住山路阔啦。咁佢呢啲就窄少少，可能咧。迎面有人行过嚟嘅时候，大家都要侧一侧身，先至咧系可以让到俾大家行嘅。咁亦都话到路窄，亦都系好多楼梯级啦。好啦，去到咧就系渔护署呢个山径分级咧第4粒星星啦。咁啊，4粒星星咧就系超过16公里，即系你想好难嘅。譬如之前武冲嗰啲300几嗰啲，唔知几廿粒星噶啦，佢嗰啲就已经。咁但系如果你话四粒星星系超过16公里啦。7小时以上，而且咧仲系会高过呢一个嘅500米嘅，即系例如你行 大帽山嗰段，咁大帽山900幾嘛，係咪先？咁如果你行埋針草帽咁樣嘅，咁呢個肯定已經由成條路程又超過16公里，咁又需要超過7小時咁樣，又高過500米，咁咪即係斷定咗係四粒星星咁樣。同埋佢亦都話到咧，就係、是、頗多呢一個嘅路級嘅，咁所以大家就算選擇行山徑嘅時間咧，而家見到漁護署嗰啲其實網上都揾到嘅，有一個咧漁護署山徑分級嘅，咁你有陣時淨係會見到啲星星，就唔知佢入邊個餡啊表示啲乜嘢啊嘛，咁。聽完之後或者你自己上網再看咧，咁就會知道嗰啲星星表達嗰個難度係有幾多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Toby，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咁啊，先讲交通先啦。 好啊，好啊， 咁咧，今日咧嗰个水管工程啊，喺湾仔会议道嘅就已经完成咗啦。咁而家会议道同埋菲林明道交界封路就已经重开啦。咁另外咧喺中环嘅龙汇道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由今日咧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系全线封闭嘅。咁龙汇道去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就封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在隧道方面，现在这么多条隧道只是红隧九龙入口，已经开始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就是这 样。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路路畅通，星期五朝头早亦都如果交通畅顺心情都好一点。 是啊，还有刚才行山那个，我昨天刚刚去了那个潭江飞步，然后本身咧行港岛径六段咧，就我谂系真系一星级嘅啫。咁但系咧一落到去嗰个瀑布嗰度咧，系真系手脚并用。 哇！你小心啲、啊， 系啊！我谂即刻难度去到三星。 你嗰啲系咪行间噶啦？你已经 嗰个位系咯，纯粹落去睇瀑布啫，都系。咁然后嗰个位就跣嘅，都系。 系啊， 呢排又落雨咁样咧，咁唯有小心啲，咁要戴手套咯。 你啊真系要小心啲啊！落雨天就唔好行间啦，知唔知啊？ 系咪好彩？琴日冇骤雨喺嗰度啊！如果唔系就幾危險的，我都覺得會。 同埋呢排都比較上雨水多，咁好多嘅石頭咧，佢哋上面都佈滿咗青苔， 係 特別係啲間位咧，更加係即係跣。 係所以真係要小心啲咯，即係嗰啲位見到有綠色青苔咧，唔好踩落去咯。係啊，通常就，但係有時候啲位真係窄到冇得揀咧，就唯有小心啲啊。 係啊，不過你要戴手套啦，你又有啦， 係啊， 盡量小心啲，多啲人行咁樣咯。 係咯，咁不過就有啲水就多啲水就反而靚啲嘅，如果睇瀑布。你冇水光寡寡又冇乜嘢好睇咁樣， 係有冇影啲靚相啊？你 我有係咯，一陣分享俾阿 Didi 睇下啦。 咁衰嘅你，淨係話分享俾 Didi 都唔俾 我 睇， 都冇話俾我睇下。 我冇攞電話過嚟啊嘛， 轉頭我過去揾你。 好啊，你過嚟揾我。 你真係啊，好啦，同你講住啦，揾阿 O 出嚟啦。咁啊，阿 O 天氣方面係點啊？ 早晨，小白，早晨，Papi，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啊，星期五嘅早上，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雷暴警告喎，出邊。 雷暴警告系啊，所以我而家咧揾咗啲，哎呀，就算咧有雷劈落嚟都劈唔中我嘅地方。 咁啊好啦， 咁啊暂时睇住先啦。嗱，雨就未落出嘅，不过咧讲真啦，今日就阴天啦，同埋咧深呼吸一啖咧，其实啲空气咧都好似冇乜流动啊。意思系咩咧？ 焗啊， 风啦，系焗啊，透雨烧咁样，跟住咧就啲空气质素都应该麻麻地噶，咁你冇风啊嘛。 诶、唔系、啊，大家空气质素好好、啊、喎，系啊，因为落雨啊，洗湿咗个地，唔系洗湿咗个头，洗湿咗个地啊。 系啊，希望会好啲。嗱，呢一刻未落出，可能空气真系差啲。如果好似小白咁样讲咧，一阵落出雨嚟讲咧，可能空气方面又会好啲。我而家真系见到都几多类似雾霾啊，或者雾嗰啲咁嘅嘢啦。咁、希望。过天清啦，落雨真系唔紧要嘅，咁啊盼望即系嚟紧礼拜六日可能有机会有晴天都 OK。喂，估唔到 Toby 都行山，我头先 系咯，我头先都打咗，但佢无啦同我讲行山，睇佢个样又唔似 斯斯文文咁系嘛，估唔到佢原来运动都 OK。 佢个样似系拎住本书喺度饮下咖啡嗰啲， 书生 feel 系啊， 文青 feel 咁样啦，点不知咧原来啦，真系。身命劍喎，原來係行山嘅喎，咁樣。 唔 係 咯， 而且咧頭先都輕鬆講兩句咧，都係叫做熟路之人啊嚇，咁啊小白。 究竟啊 Toby 行咩山会睇到瀑布呢，咁交俾你一阵去睇下。不过呢讲开呢啲瀑布嘅嘢呢，咁其实近年呢都大家都发现到，譬如喺西贡啊，以至喺唔同嘅地方呢都有好多呢山山水水嘅瀑布。不过呢因为应该系啲外籍人士带动一个风潮啊，咁跳嗰啲瀑布咁样啦。 哦，系啊系啊， 呢个梗系唔鼓励唔鼓吹啦。 同埋有专业人士喺度先至可以玩嘅活动嚟㗎。係 啊，即系、就是、有好多意外呢就频生咁样。咁亦都小弟有阵时譬如去开西贡行山呢，都见到喂好多人真系围住个瀑布。咁真嘅你话呃啦影相浸下脚完全冇问题啦。但系咧喺高跳跳落嚟咧，哇！發現嗰啲人咧都幾大膽，同埋咧都幾罔顧生命嘅喎。因為其實真係好容易跣腳咁樣，同埋你跳落去，你又唔知道個水深有幾深，同埋你跳係咪你經過專業訓練先？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要留意同埋要注意嘅事項咯。所以星期六日如果你遊走喺山野之間，咁啊見到喂有啲瀑布嗰啲咩四碟潭啊，幾多碟潭嗰啲咁嘅地方嘅時候，係好靚嘅。咁但係見到人跳咧，你唔好跟住跳啦。咁啊，亦都應該咧同佢講話，喂，有啲危險嘅喎，小心啲喎，唔好亂嚟喎。如果唔係咧，嗰啲救援人員啊，同埋嗰啲飛行服務隊咧，就多得你唔少啊！真係喺禮拜六日嘅時候要做呢啲緊急嘅救援，希望大家咧。玩最 紧 要玩得安全 啊嘛，系啦，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一齐讲下啦吓， 冇问题。 阿欧啊，真系讲得啱啊，因为咧即系有好多地方就即系发生危险嘅时候咧，咁大家谂住喂，咁有直升机过嚟可以搵到我救我， 哇，千祈唔可以咁谂啦。 系啦，其实咧好多时飞行服务队嗰啲直升机嘅服务咧，咁佢哋系会飞过去搵你嘅，但系由于好多时都冇办法落到落去，或者未必系咁安全吊到个人吊到个救护人员落去咧。其实佢有机会佢嘅工作只系负责定位嘅啫，即系佢确认咗你啊 ，OK， 你而家情况系点啊？佢哋侦察咗之后咧，佢哋就同翻佢哋总部汇报你正确嘅位置、你嘅情况，然后再等相关嘅人员都系要徒步去揾你嘅。咁、所以即系去到呢啲时候咧，大家最紧要就系注意安全，玩。命仔同身体健康都系自己嘅， 系 啊， 我啊成日都系咁谂嘅。你见我成日有阵时都会行山，但系我其实好怕死嘅，系啦、啊。我是最安全的人，所以玩最重要就是健康和安全。好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渐转吹偏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咯，去翻炎热啦。 系啊， 27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嘅8:15，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就要同绿色和平嘅代表阿 Kate 咧讲下一啲关于环保嘅议题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大家好。 嗱 ，Kate， 我知道咧，香港好多人咧都中意咧去舒展下身心嘅时候咧，都会去海旁嗰度行下噶。 是啊是啊，没错啊。 不过原来呢海来讲呢都有一些环保的议题呢，近年来呢大家都值得关注、 啊。海一定有啦，保护海洋啦、海洋垃圾等等。不过呢今天呢我反而想跟大家讲一下呢海带来的一些对我们香港的危机。 嗯。 跟天气有关的。有这排的天气我开始听到很多住海边的人跟我讲呢啲怪风啊有来啦。 怪风。 怪风是啊，怪风啊，不单止就是吹下你咁。简单啦，咁佢其实最惊咧就系怪风同埋个海一齐兴风作浪。咁咧啱啱咧，其实点解冇成日讲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关我哋绿色和平咧，啱啱喺星期日咧就发布咗一个研究啦。咁我哋估啊，如果全球嘅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不变嘅话咧，去到本世纪中，即系2050年啦。类似超强台风山竹引起的风暴潮啊，可能每10年咧就会吹袭本港一次。咁届时咧，即系香港受影响被海水入侵嘅范围咧，会去到28平方公里，差唔多147个围院咁大嘅。咁啊，当然就会引起其他嘅伤亡或者损失啦。咁嗰个咩叫风暴潮先啦？风暴大家就知道系咩啦。咁风暴潮咧，其实就系风暴即系台风带嚟嘅潮水上。咁咧，熱帶氣旋即係颱風啦，其實就是一啲好強烈嘅低氣壓嚟噶嘛。咁低氣壓咧，佢尤其中心啊，佢個氣壓咧就最低。咁所以當呢啲嘅颱風嚟到嘅時候咧，越嚟越逼近啦。 咁咧佢嘅海水咧就因为咧冇乜大气压力压住佢啊，佢水位咧就会涨咗上嚟嘅，比平时。咁啲风咧如果系吹向陆地嘅话咧，咁涨咗起嚟嘅海水咧就好似一啲巨浪咁样咧拍埋去沿岸嘅地方，造成水浸。咁、我哋咧其实就参考天文台两项嘅数据啦，咁啊发现咧类似山竹呢啲咁强劲嘅风暴潮啊，可能喺本世纪中咧就系、变成每十年一遇嘅。如果我哋咧嘅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不变啦，即系气温一路会上升啦，咁去到咧2051年至到2060年咧，佢哋嘅估算香港平均嘅海平面咧会较1986年至2005年嘅时候咧平均上升接近0.6米。咁喺相即系呢个升高咗嘅海平面影响之下啦，维多利亚港咧。每十年一遇的风暴潮最高水位可以去到3.8米的，这个就是跟山竹的时候的记录差不多啦。在山竹集港的时候维港的潮位最高是3.88米，很高啊，两个人都高。咁其余各处呢，即系香港仲有几个测量潮位嘅地方㗎嘛，咁都发现呢係更加高，即係维港呢个3.88米已经係最低㗎啦，其他嗰啲可能过4米嘅。咁我哋就推算喎，哇，十年一遇风暴潮去到今个世纪中呢，一定会影响香港沿岸地势喺4米以下嘅地方㗎。咁到时呢嗰啲嘅风暴潮嚟嘅时候呢，我哋香港受影响嘅人口啦，同埋受影响嘅土地面积呢，就会达到10万人同埋28平方公里。咁我哋见到最受影响呢，其实就係新界西北边嘅沿岸低洼地区啦。咁当地呢差唔多有20平方公里嘅面积係会受影响嘅。咁除咗新界之外呢，原来荃湾丽城花园至到海滨花园一带啦，南区譬如鸭脷洲啊嗰啲比较低洼嘅地方，香港仔嘅海滨，咁甚至去到中西區咧，佢堅尼地城海旁一帶嘅居民咧，其實都會受影響嘅。另外一啲沿海嘅建設，譬如葵涌貨櫃碼頭啊、港澳碼頭等等咧，亦都有可能咧係會因為海水入侵而運作受阻嘅喎。咁我哋聽到即係大家都諗翻山竹嗰陣時嗰個風暴潮嘅威力幾犀利啦，譬如一啲大澳啊、鯉魚門嗰啲嘅村落啦，佢哋嗰啲水浸同埋嗰啲巨浪啦，咁唔淨止呢啲比較少人嘅地方嘅，海水咧亦都入侵咗，譬如好似杏花村同海怡半島呢啲，大家都覺得喂應該都比較好啲嘅屋苑咯喎，咁佢哋其實都受影響㗎。咁最後我住將軍澳，話將軍澳嗰條嘅海濱簡直就係好似變咗311嗰陣時嗰啲海浪入侵咁樣啦，我真係諗起都覺得恐怖㗎。咁所以咧，我哋都即係促請翻政府咧，一定要全面研究翻氣候變化對香港沿岸地區嘅影響，咁快啲識別一啲高危嘅地區咧，嚟應對一啲長遠嘅對策，譬如會唔會起翻一啲嘅防波堤啦，咁或者係可能係太近海岸嘅地方咧，就唔應該再住咁稠密嘅人口啦。咁同埋當然啦，我哋必須要即係治標又治本嘅呢啲問題咧，係因為我哋嘅碳排放同埋全球氣温即係極端天氣引起啦。我哋咧政府亦都必須咧更加積極咁樣發展呢個可再生能源，同埋推動呢個節約能源，減少温室氣體排放。 大家都係啦，反璞歸真，其實都係同我哋保護環境呢一個行動咧有密切嘅關係嘅。只要我哋咧減少碳排放，咁啊有好多個方法嘅。咁啊，如果可以做到呢一啲嘅方法嘅話咧，既保護到個環境，亦都會可以咧將呢啲頭先聽到都覺得咁恐怖，好似災難片嘅場面咧，就唔會再令到佢重現眼前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晨光大学，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提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到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都要同听众一齐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啊，都系今天啊，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都会有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今朝 spot 到你，阿欧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哇！呢两个英文字咧，真系令到好多球迷开心啊！ 咩事？ 就系 Project Restart 啊！呢个咧嚟自英超佢哋嘅官方网页咧，都用咗呢两个英文字啦，因为咧英超啊复赛有期啦，6月17日咧将会进行咧两场英超大战咁、样，咁啊几好啊！希望大家即系球迷们有翻波睇咧，夜晚黑啊，多个选择啦，唔系话德甲唔好。好睇，咁你即系早两日我哋喺呢个环节呢个时段都讲啦，其实差唔多拜仁即系 都垄断晒噶啦， 80-70%都笃定冠军啦。咁当然你话 我讲嘅话都10%嘅， 当然你会话喂英超未又系利物浦笃定冠军啱、啊，但系英超最好睇嘅地方系咪争2、3、4、5位 系啊 都好睇啊嘛？ 嗱，因为咧英超咧就咁样嘅， 系 佢利物浦啊都叫赢硬噶啦，系咪先 领放啊？ 系啦，咁但系即系领放咗咁耐嘛、所以大家睇英超嘅时候，由开头中段咧到而家咧个 focus 都已经唔系摆喺利物浦，一系摆喺利物浦，一系睇佢点赢，一系睇佢点输咁样，两个心态。咁、但系其他人嘅心态就 系、 是。边个争到第二呢？ 系啊， 咁啊亚军嚟讲咧， 系啊， 又对英超嚟讲 系 好紧要噶嘛。 系啊，要睇下边个攞阿尔啦，同埋边个有得踢下年嘅欧洲赛 啊，即系欧联啊、欧霸咁样。 系啦、啊，咁啊仲有好多分数之争嘅，因为目前咧英超啊仲有92场波咧就未踢， 都唔知点踢好。 咁啊应该踢得晒嘅，如果疫情唔再叫做严重起上嚟嘅话，咁啊6月17日就开始开波啦。咁喺闭门作赛嘅，不过咧。英超咧就特別啲啦，佢哋可以翻主場踢嘅。之前咧就話喂要喺中立場踢啦，咁但係依家咧就未必需要啦。咁啊，曼城咧主場對阿仙奴啊 ，mark 住呢個日期啦，6月17日啊。咁啊，第二場波就係阿士東維拉咧對石飛聯。咁啊，跟住6月19日、20日、21日咧都分別有其他唔同英超嘅列強啦，以至一啲榜尾嘅分子咧，佢哋都需要護級噶嘛。 係啊， 係啊，咁啊可以。中意英超嘅你咧，就可以睇翻啦。嗱，今次咧已經喺英超方面咧第三輪嘅病毒測試啦，對比首輪嘅確診咧比率咧由0.8% 已經再降低咗啦，去到0.4%。咁賽會表示咧喺第四輪嘅測試入面咧，每隊咧可以測試嘅人數咧會由50人增加到60人啦。早前球會咧已經同意咧如果啲球員咧係健健康康嘅話咧，咁啊將會下個月復賽咧，仲有啊暫定下個賽季咯。已经讲紧咧夏季咯， 系啊， 因为佢仲有92场波嘛，咁啊平时咧英超9月0日就开波啦，咁啊今年你估英超会唔会延期，即系下个赛季又要压后啲开波？ 佢哋就唔想嘅， 系啦，讲得冇错， 一定唔想。 佢哋暂定9月12日就开波， 所以就难为咗班球员。 哇，球员简直系用呢四个字啊，马不停蹄。 喂，随时冇得唞鼠咁样， 有嘅一个礼拜咯，可能一个礼拜咯， 系啊。 或者你對波太渣呢、神早已經知道、即係叫做呼吸無望 或者踢 專心英冠已經可以。 係咯，咁你橫掂都係咁、就可能早啲俾啲球員放假，唔知會唔會係咁啊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住啦。咁頭先講呢馬不停蹄呢仲要形容埋呢西甲方面喎。西甲方面呢西班牙嘅首相呢喺全國嘅電視講話之中呢開綠燈，表明呢西甲呢可以喺6月8號之後呢閉門嘅情況底下重開。咁啊賽會研究過之後呢就決定6月11日呢就有呢一場咧叫塞維利亞打比啊，就係、是、西維爾對貝迪斯啦咁樣。咁啊，賽會開綠燈啦，國家亦都開綠燈啦。咁但係咧，西甲啊再過分啲啊，知唔知點樣過分啲啊？阿小白 點啊點啊？ 頭先講馬不停蹄，佢係32日咧不停站咁樣係咁踢，係咁踢，係咁踢，係咁踢。 嗯， 係每一日都有西甲喎。 哇， 好誇張啊！呢一件事6月11日之後咧。 連續32日，日日有比賽喎、 啊。 咁當然你會話啦， 辛苦啊， 小白你都日日開麥啦，係咪先？阿歐你都日日開麥啦。咁但係即係踢一場波嗰、那個精神同埋專注度同埋體能咧，真係對於球員嚟講咧，真係有好大嘅挑戰。 嗯 啊，所以希望球員頂得順啦，唔好有啲太嚴重嘅受傷。嗱，講 多啲換人咯，希望佢哋可以 呢、這個咧，亦都係球評家或者球一啲足球評述員咧。最擔心嘅、 嗯， 其實咧球員咧好少嗱喺嗰兩個鐘入邊踢波啦，或者之前多一個鐘頭熱身啦，三個鐘頭入邊咧，球員真係可以好 focus 嘅，好、 嗯、 認真嘅，全神貫注，將自己最好嘅體能嘅狀態啦、精神嘅面貌咧，都擺喺球場上邊。但係如果日日都係咁咧，難免會有疲態嘅。咁好啦，你話輪換或者換人，究竟？领队又愿唔愿意咁做呢？好老实讲句，即系譬如你讲紧 C 朗咁顶级嘅球员先啦，我当 C 朗嘅体能系哇非常高峰嘅，但系连续踢咁多场波，究竟会唔会令到佢嘅表现啦、体能下滑呢？ 嗯、 未知之数，因为 增加受伤机会都系一个问题。 系啦，最紧要就系增加受伤机会。呢啲咁升级嘅球员，对于佢嚟讲最紧要系咩啊？身体健康，唔好受伤， 财富嚟噶。 好多时候咧，受伤系因为咧你嘅肌肉疲劳，而咧自己咬亲自己。 系啊，集中唔到。 系啊，唔系净系大家以为咧，喂，足球比赛上边咧，好多时候都系喂个后卫一脚勾埋嚟， 唔系 受伤 靠咩用收山脚嘅，有阵时即系自己精神恍惚咧、 啊， 都系噶。 我哋 你睇伊巴， 系啊， 佢都系自己操嗰阵， 自己操嘅时候又受伤啦。更加多咧，如果你有阵时睇开比赛咧，就系、是。佢哋咧跳嘅时候顶波啦，冇身体碰撞噶，同对方嘅球员， 嗯、 自己咧落地嗰下咧， 哦系啊， support 唔到啊，啲肌肉啊，啲、 嗯、 肌肉 support 唔到，已经攰啦，或者咧已经冇咗嗰个高强度嗰、那个效能啊，可以继续维持住高嘅效能嘅输出啦，跟住软脚蟹起上嚟咧、 嗯， 一跪一跪，哦， 哎呀， 咁跟住咧你可能成季都唔使踢， 系啊， 即系影响球队表现咧，我自己都觉得系次要，但系影响咧。球员自己本身嘅足球生涯， 系啊， 我觉得咧呢个先系最重要。 球会都要考虑啦，你谂下，譬如一啲升级嘅球员，佢、啊、跌一跌，随时跌十亿添啊。 系啊，所以咧，球评家咧都出嚟讲，好多球评家都话，其实咁样嘅踢法咧系好不近人情嘅。 嗯， 咁点解唔下一个赛季嘅时候，延后啲开赛？譬如咧say十一月先开波，西甲下一轮咁样，咁佢咪唔使连续踢32日咯？ 吓、 啊，其实连续踢32日，对于个积分嚟讲。都系冇好处㗎喎、哦 嗯、 可能大家你上游嘅球队啦譬如西甲为例喂巴塞啊皇马嗰啲可能攞够分嘅咁佢未之后嗰最后临尾嗰七场八场咁咪轻松踢囉全部换晒后备出嚟囉、 嗯、 因为已经尘埃落定啦嘛咁、 嗯、 中游嘅球队冇嘢争嘅啊争冠军又唔到佢争欧洲赛又唔到佢护、 嗯、 级又唔使佢护喎咁佢会点踢啊 咁咪都 交下貨咯，即係喂大家 踢嗰啲 叫做我傳下波俾你，你傳下波俾我，一啲遠射射中籠啊，射中籠，射唔中籠啊， 係啊， 即係龍門睇下撲唔撲唔撲啊，角球咁樣，即係呢個係大家會想象得到嘅一個畫面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作為球迷有翻波睇，當然係開心嘅。啊，可以重睇重啟，當然係開心嘅。但係個重點嚟啦，就係、是、啊，希望一啲升級嘅球員咧，就唔好因為咧頻密嘅賽程咧而受傷啊。咁樣咧，絕對啊，對於球會啦，對於賽會啦，以至咧對於球迷嚟講咧，絕對係一項咧重大嘅損失嚟嘅。咁啊，但係關於有波睇咧，今日都依然有波睇，6:30啊嚇。K League 咁啊，南韓職業足球聯賽啊 ，FC 大邱就對咧上週上冇咁啊，原來咧係啦啊，傍晚時間咧已經有波睇啦。咁你話？喂，想睇埋德甲喎，得噶，凌晨2:30咧，佛赖堡啊就对咧利华古信咁啊，呢啲咧都系啊今日有得睇嘅波啦。咁啊，礼拜六日仲有好多场德甲同埋 K League 嘅，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就自己留意翻啦。 系啦，喂，如果你都系阿仙奴嘅球迷啦，系咪先？咁兵工厂有新嘅作客球衣啊，声称嘅曝光。有冇見過樣咧？ 咁啊，呢兩季都冇買阿仙奴 白嗱，佢嗱，因為阿仙奴喺香港都比較上多球迷啦，即係嗱，形容下呢個聲稱嘅曝光啦。咁、佢就話白色底，跟住咧就有啲紅色嗰啲。 斑斑咁样啊， 血迹斑斑喎、 啊， 大佬， 你讲得好啱啦，血迹斑斑嚟，网民真系用血迹斑斑嚟形容啊，甚至乎咧，即系外国方面嗰啲球评都话，喂呢件嘢好似。 慢慢地 之前呢你话曼联嗰件波衫丑样啊阿仙奴嗰件波衫仲丑样真係啊点解佢个设计系嚟自咩嘅设计意念啊小白有冇讲 我觉得佢个设计意念系嚟自皇马囉如果你问我嘅话第一本身白色底嘅皇马御用颜色嚟嘅好似系。咁另外呢佢心口上面嘅赞助商呢、其实系以前皇马都系赞助过皇马嘅、 哦。都唔系呢两季都系呢、个三间品牌赞助阿仙奴嘅， 唔系中间嗰个广告啊， 系、哦、 啊， 都系中间嗰个 以前系赞助皇马噶嘛，咁再加上啲血迹斑斑咁样，咁啊见仁见智啦，中唔中意又或者系咪真系尘埃落定位呢一个嘅款式咧，咁就唔知啦吓。好啦，咁啊另外都要睇埋咧就系意甲方面，咁啊意大利体育部长就宣布啦，嗱意甲联赛咧喺6月20号咧就会复赛啦，咁啊至于意大利杯咧就会6月13号咧就上演，咁啊佢哋都话到啊，咁啊希望咧可以快脆咧就重启翻呢一个嘅赛事啦吓，咁啊另外马拉松方面咁波士顿马拉松咧将会喺星期四就宣布啦，今年啊原本咧就已经延期嘅赛事咧就已经落实咗咧就取消埋佢先，系啦，咁啊始终大家嘅健康啊最紧要啦，咁啊原来睇翻波士顿马拉松咧已经有124年历史， 四大马拉松嚟噶，全世界嘅， 咁啊取消咧都系佢第一次啊，咁啊所以今次都影响非常之大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咁啊所有嘅运动赛事都可以重启，咁我哋个个都开心啦吓。 首嘅歌曲嘅，泰妍嘅 Happ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希望系越嚟越好啦吓。嚟到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啦，话芭比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小白。嗱，今朝早咧，我哋晨光大学咧就讲过一啲咧，即系都关于环保主题啦吓。咁不过咧就系讲紧啲极端天气同埋即系啲海水嘅水位上升问题。 嗯， 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其实环保咧就我成日都觉得咧，应该由细细个开始咧就教育啲小朋友啦。咁啊，唔知道小白你会唔会咧都会同屋企嘅小朋友教育下佢哋一啲环保嘅意识咁嘅咧， 会啊、嗯，我经常教环保嘢俾佢噶， 例如咧， 例如教佢最简单系悭电啦，跟住洗碗嘅次序点样可以又悭水啲啊，嗯、即系好多细眉细眼嘅嘢，其实我哋做咗咧。都可以達到環保嘅效果嘅，即係有陣時啲膠袋同佢講，垃圾點樣分類啊？呢、啲都係由細去到教，令到佢最緊係有個意識，有個意識咧就緊要啦。啊，咁佢就自己識得自動波啦。 冇錯，呢、這個我都好同意啊。咁所以咧，可能聽緊收音機嘅晨光聽眾咧，好多如果為人父母好似我哋咁咧，都會細細個開始咧就同啲小朋友灌輸下點樣可以環保啊咁樣啦。嗱，我細細個都係嘅，環保咧老師記得學校咧都有教嘅，即係譬如話要熄咗啲學校嘅。电器啊，啲班房嘅灯啊，风扇啊，或者冷气啊，等等啦吓咁。咁所以咧，以至到长大嘅时候咧，其实细个咧嘅嗰种观念咧都根深蒂固嘅。咁啊，觉得啊，大个都一定要悭电，除咗话即系节约能源之外咧。更加咧，亦都可能係節約自己的荷包啦， 梗係啦， 慳電費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而家咧，即係講緊，如果特別係夏天咧，如果一個家庭咧開冷氣啊、開燈啊，或者係如果其他嘅需要用電嘅好多嘅產品咧、都會啲電費可能係真係特別貴嘅， 係啊， 去到即係數千元啦，有啲家庭我都知道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都會諗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慳電咧，咁、就可以咧借鏡下咧，今朝早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國際新視野嘅日本妇人啦、 啊， 嗱、我觉得咧未必能够做到佢咁极致、因为如果做到咁极致嘅话咧，佢嘅生活咧就好简约啦，同埋就真系咧可能好多嘢，可能香港嘅人惯咗要用嘅咧，都可能会冇咗噶啦咁。咁、但我觉得咧部分佢嘅概念同埋生活嗰个嘅理念咧，又可以真系参考一下嘅。咁啊讲紧嘅咧呢一位咧叫做悭钱女王，其实佢咧就一家三口嘅。嗱，我初初睇嘅时候咧，我以为佢一个人住，因为佢自己呢一个生活模式咧，我觉得如果系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系有长者嘅话咧，可能就未必系咁容易去实行到嘅。嗱，因为讲紧嘅咧就系佢连续7年咧系冇交过。电费、 因为用量低啦， 系啦，个用量低，咁但系到底一个家庭如果话一家三口，点样能够系用电量低到唔使交电费咧？ 好难、即系你要屋企人齐心，即系嗱，譬如阿爸阿妈已经喺度，忍下啦，唔好开冷气啦，个仔一定喺度，哇，好真 系 好热啦， 系啊，好热啦，咁样啦，又或者系我觉得最紧要都唔系话冷气啊，最紧要系啲照明啊，譬如你夜晚黑咁黑，咁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咁你都惊佢棘亲啊，或者老人家更加驚佢睇唔到路啦，或者小朋友要睇書啊、做功課啊等等，咁呢啲都實要用到電噶嘛，係咪先？咁到底點樣能夠？ 難道你真係捉螢火蟲咩？ 其實要捉幾隻先夠光咧？ 我諗百幾隻啦，得唔得？ 我諗 你真係唔係唔夠光。 唔係，同埋你仲要諗下喎，你唔係由得佢周屋飛喎，你可能係要揾一個容器將佢集中埋一齊。 改裝起佢嘛。 啊！真系咁都俾你谂到吓，呢、這个年代 我谂唔到噶。我睇以前嗰啲好惨嗰啲剧，因为冇灯所以用萤火虫。 系啊，咁啊，唔知道会唔会真系有人咁做咧吓？咁啊嗱，讲紧咧佢就系点样做咧？原来咧佢自己咧就有一个嘅系统嘅屋企。咁啊，因为咧就算你知日本其实天气咧夏天嚟讲都可以系好热噶嘛，即系30几度啦，好似香港咁啦，甚至乎可能高过香港几度咁样啦。咁佢自己屋企咧其实咧唔开冷气。都好熱好熱嘅，咁啊幻想到任何一個家居，你諗下30几度嘅氣温都會好 熱 啦， 梗係熱啦。 咁加上如果你係一個家庭主婦咧，咁你都會有一定嘅體力勞動噶嘛，即係都要做下家務啊、騰嚟騰去啊咁樣啦嚇咁。咁但係咧，佢屋企係冇開冷氣之餘咧，咁啊諗緊啦，其實幾乎咧， 其實有冇裝冷氣咧？佢 冇啊。幾乎係冇乜電器添啊！直頭，即係有啲日本電視台嘅人員上去拍攝嘅時候咧，發覺屋企係冇乜電器之餘咧。亦都系最紧要，头先我哋讲嗰样嘢，照明系统咧 都冇乜啦。 全间屋只系得呢一盏灯啫，而嗰盏系一个细细嘅 LED 灯胆嚟嘅。 咁好啦，咁谂下，咁到底一个屋企入边点样能够正常咁样咧？系有一定嘅基本电量，但其实佢系冇电费咧。咁嗱，既然佢有灯，咁即系话 系咪好细咧？即系一个灯胆 又唔算好细、啊。 因为日本有啲屋企咧，即系又系四四方方和式嗰啲咧，咁、你直头房同客厅其实开咗道门之后，咪拉厅嗰啲灯入去咁样。 佢都属于系和式嘅家居嚟嘅，但系佢唔系非常之细咯。即系骤眼睇嗰个嘅新闻图片咧，都起码有500尺嘅家居嚟噶。咁、不过可能亦都系因为你讲嘅嗰种方形嘅设计咧，咁、变咗佢嗰个。光咧就容易透到去其他房间， 跟住又多几块镜咁样。 咁佢又冇咁夸张，佢都好简约嘅个屋企真系。咁原来咧佢自己屋企咧本身系有一个咧用即系脚踏单车连接住一个咧。电存仓电池，即自己有嚿电池可以踩单车发电啊！ 踩单车发电，呢招都俾佢谂到。 咁我觉得呢个真系犀利啊！ 有冇人可以帮我 set up 一部喺屋企啊？ 喂，你知唔知要踩几耐先至可以有呢个咁样嘅电啊？人哋嗰个单车咧储电咧只系储到50瓦，咁而呢一个电咧。系唔足够一个家庭一日嘅起居嘅。嗱、除咗单车发电之外咧，佢仲有装咗一个咧太阳能板。嗱，佢呢个太阳能板咧就系摆喺个露台嗰度咧就晒太阳。 系啊， 咁佢就话咧，如果晒一日嘅话咧，又可以储到50瓦电啦。咁而呢一个电咧就可以足够佢哋一日用啦。咁好啦，你谂下咯，咁啊灯啦可以靠嗰个储电啦，咁煮饭又点算咧？因为电饭煲都要用电噶嘛。佢系犀利啦，佢系净系咧，唔系，佢系将咧嗰个反光板咧， 放大镜嘅原理唔通系 摆喺呢一个嘅露台嗰度、就将呢一个浸咗水嘅生米咧吸实晒一个下昼咧，竟然就可以煮成熟饭咯， 系嘛？咁佢天气唔好，咁咪 就冇饭食啦，冇错啦，就应该系冇饭食啦。咁所以咧，即系真系要做到咁极致。就可以慳到電，咁不過我覺得香港人咧就難啲嘅啦，咁啊自己用一啲基本嘅方法啦，記得熄燈啊，多啲環保嘅概念啦，可以希望你個電費單會平啲。 報民眾唔再限於喺住所100公里範圍內活動，法國亦都會喺6月15日開始重開同其他歐洲國家嘅邊界，但係仍然禁止10人以上嘅聚會。受销量下跌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日产汽车上个财政年度亏蚀超过6700亿日元，是超过10年来最差。公司决定关闭印尼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厂房。在巴塞罗那，不满的几百名工人包围厂房，有人焚烧车胎，并且堵塞附近马路。工会话关闭厂房将会影响2800名工人，并且间接导致22000人失业。又指汽车制造业正系面临巨大挑战。西班牙外交部话，尽管政府已经尽力为日产作出补助计划，但系日产仍然决定将业务集中喺亚洲，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3，瑞士法郎0.965，加元1.378，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4点，跌1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26美元，卖出1722.07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咧就冇乜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坏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日月华街挤塞，龙尾在联合医院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今年嘅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已经喺一月办好小一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维也纳轻歌剧《风流寡妇》。 面临破产的小岛，要留住风情万种的有钱寡妇化解危机，旧情人重逢，有没有办法重燃爱火呢？ 风趣的剧情，醉人的音乐，带领观众参加一场华丽浪漫的贵族派对。 演艺盛会《风流寡妇》， 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 港台电视31。 喂，思培啊，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的神，你会用咩歌啊？ 梗系呢首啦。 红色的跑车像是带着神秘，零星的街灯充满落叶飞。 哦，你死啦，思培，你话的神肥过部红色跑车？ 唔系，佢够快同够宽嘛。 想知的神有几宽，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00至6:00，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思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连我快你都知道。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喺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已经嚟到咧五月尾啦，吓5月29号嘅今天，亦都系五月份咧最后一天嘅晨光第一线啦，啊咁啊，今日星期五，时间都嚟到咧系8:09啦，吓，诶啱啱好啊。答二啊， 系 十分啦已经。好啦，今日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姐嘅加入啦，亦都有阿欧同阿芭比。 早晨，彭爷。 早晨，今天咧呢一个嘅日子咧，又望下咧呢个农历方面咧，有冇啲咩指示啊？有啲咩参考嘅？宜与不宜咧？咁啊，今天咧。呢、这、一個農曆就係闰四月初七啦，咁今日咧就話都適宜咧沐浴啊，破土啊，安葬啊，掃舍啊呢啲，其餘咧就話咩咧？如是物取，即系我谂啲事就系其他啲就唔好搞啦， 唔好搞啦，系 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讲忌嘅话咧，今天咧就四个大字啊，诸事不宜。 哦， 咁其实今天即系响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有啲咁样嘅分析，咁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啦，咁啦嚇，咁啊至於嚇呢一個週末週日咧，究竟去邊度啊？等等嗰啲就大家要諗一諗，度一度。但係咧喺度嘅同時，亦都要照顧翻咧，就繼續其實係呢個疫情係未完結㗎嚇，即係唔好太過鬆懈啊， 唔好太開心，少少開心算啦。 係啦，有少少微微笑咁已經咧好滿足咁樣啦。啊，記得係咁樣。咁至於天氣方面咧， 今日嘅状况都好似咧，成个礼拜都系咁话吓，阴晴不定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会点啊 ，Bobby？ 嗱，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嘅，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嘅东风，渐转咧系吹偏南风嘅。咁啊，展望咧就紧要啦吓，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系有骤雨，亦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嘅。下周初咧至中期咧就会天气炎热啦。 系咁，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其实27度又唔算好热，咁啊，相对湿度咧90%嘅。咦，今朝咧我见到咧，阿欧你留唔留意到啊？ 系 阿芭比咧，系个手背又俾人画咗嘢，系 佢有好多唔同嘅印水纸。 其 实 冇错啦，似唔似咧？我哋睇古装片嗰啲烙印啊。 炮烙酷刑，炮烙酷刑啊！唔系古装片，中史嘅时候有读到嘅，某几个朝代咧个君主好残暴咧，就会实施呢个炮烙酷刑咁啦，系咪啊？ 咁啊，形容一下我见，因为咧真系好难睇唔到啊只手咧， 系嘅， 只手背啦、手臂啦，即系都吸咗好多啲公仔咁样，有点无奈啦，见到你个样。 每日加啲，每日加啲，系啊，冇错啊，咁啊，所有 千金难买 寸光阴系咪？千金难买寸光阴， 但系买到呢啲留印啦， 冇错啦。咁啊，通常就系一翻到屋企咧，就所有入门口嘅人士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水印，以至识别嘅。系啊， 然之后隔离啊？ 唔系啊，不过佢会攞我哋嚟做呢个嘅贴印水纸嘅目标咯。 系全家都系， 全家都系，连佢自己本人都系。 哦，好似去啲夜晚黑饮酒嘅地方，你一入场嘅时候吸个印喺你嘅手手嗰度先系嘛？ 即系有呢一个咁嘅感觉。个 文化几优良咁 样，夜店嚟噶，芭比屋企系。啊，咁啊，真系啲小朋友咧，同家长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吓。咁啊，开心就得啦吓，洗得甩噶嘛，系咪啊？ 洗得啦。 如果唔系人哋以为你去个边鼠嚟嘅啫。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感作感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呢、這个钟数呢又系时候呢，阿欧呢请埋我哋嘅财金达人呢一齐呢就倾下个市啦吓。呢、這个恒指呢寻日都跌啦，跌160几点咁样。 係咁啊，今日请嚟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早晨。 早晨。早晨彭仔。 早晨啊。 係啊 ,Happy Friday, 希望系啦。 係啊，咁啊，喂，琴日呢港股啊。哇！真係可以話坐過山車，雖然個高低波幅咧都唔算哇成千點，即係600点，但係咧如果有玩咧或者投資啦衍生工具嘅朋友咧，真係咧心驚膽跳，因為琴日咧個股票圖表咧好搞笑噶，15分鐘咧跳咗100点，15分鐘之後咧又跳100点，咁嗰100点有陣時跳上，有陣時跳落啦， 真係過山車嚟 喎。係啊，好誇喎！琴日挫得好勁下喎 ，Dicky 嚇點睇法啊？咁樣應該 係咪有人搞事啊喺度？ 点睇点睇？ 我谂搞个市啫， 系系系， 真系谂起儿时啲玩意啊，好细个嗰啲咧，即系喺个操场度跳飞机咁嗰啲啊，咁啊一跳就一点噶啦，咁但系咧就100点咯，阿欧讲嗰啲就 嗱 都系真系。嗱，講得直接啲就預咗跌嘅、我尋日都係喺朝頭早都有預測過個市就跌就跌緊㗎啦。咁當然咧，好多因素影響住或者左右住香港股票市場嘅神經啦、觸動住啦。你話港版嘅國安法落實在即，咁當然呢個係不明朗因素啦，因為由未落實。到落實咗之後會有啲咩事發生？咁呢個全部都係不明朗因素。咁當然，尋日我都提咗啦，就即係話我會預期住可能會發生嘅事，就話唔係個法例本身嘅問題，係究竟其他啲例如評級機構啊，又或者啲投資銀行啊，點樣睇呢、這個法例？咁所以好明顯就係話，我都會仍然係即係再要強調，我預咗噶啦。即係嚟緊咧，好可能即係星期五啦，即係當然就美國總統特朗普佢又話要講下啲中國問題，即係佢乜嘢都關佢事噶嘛，咁佢星期五佢又講呢樣嘢，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啲評級機構可能真係會出招嘅，即係譬如話好似惠譽國際啊，或者係標準普爾啊呢啲咁，咁其實事不離實，真係講翻過去呢三年，其實呢啲評級機構都接二連三調低咗香港個所謂主權嘅評級啦。 要聽清楚，即係香港咧喺個評級上高係自己獨立嘅，有個主權評級嘅，同內地係唔同嘅，亦都比內地都高一截嘅。咁但係問題係隨住呢幾次嘅下調咧，其實就越嚟越近啦，同內地，因為我哋本來係好高，最高嘅位置，咁連降一兩級或者兩三級之後咧，咁而家同內地就越嚟越接近，咁呢個亦都。我曾經講過預測嚟嘅，無論如何點都好，咁而家都要扯戰扯走睇住，因為佢真係有喐嘅時候咧，咁點都好，點都會影響到拆息啊、利率啊、股票市場嘅表現啊、外資對於港元嘅睇法啊、對於港股嘅睇法啊、對於香港債券市場嘅睇法。咁好啦，呢個表個不提。咁但係你話即係琴日嚟講啦嚇，咁即係個港股都。好波動啦，有啲就話係咪即係中美貿易戰啊，跟住就中美又大戰啊，哇好似嗰啲電視劇咁樣啊，呢個又沽貨啊，嗰個又喺度接啊，咁即係嗱， 好似打仗咁啊，國家隊啊抌錢出嚟啊，撐住啲內人股啊，一陣都可以詳細分析下啦，係咪 係啦，咁都有啲咁嘅講法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即使嘅數字亦都見到都唔係啊，即係你話係咪啲北水湧入嚟好踴躍咧，咁又唔見到喎、啊，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講係咪啲外資啲錢就走曬呢，又唔係啫，即係其實兩樣都唔係嘅，我話俾大家聽個事態。咁所以我諗都只不過係即係因應住呢一個不明朗因素，咁即係再上個禮拜五顯著下跌咗之後，咁而家啦好啦通過啦，咁當然就繼續都係有啲即係 啲細節又要傾啦， 係啦係啦，有啲細節要釐清，咁所以對於個股市嚟讲都系仲系不明朗嘅，因为移民唔知就不明朗啦。 哇，如果系咁吓，Dicky 啊，如果咁讲，即系呢个不明朗有机会去到七月噶咯，即系条例未即系成分摆出嚟之前。 咁啊，真系呀，就真系咁啦，彭仔。我咧过去喺即系晨光嘅节目嘅时候咧，我都讲咗。我個人啊嚇、我個人係相信五窮六絕嘅個股市會有，我諗我都講咗好耐㗎啦都。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即係睇翻好多客觀嘅因素同條件咧，咁我都會覺得成個六月份咧都未係一個反彈嘅月份嚟，因為喺未來一段時間可以預期到會發生嘅事咧，就一定係美國譬如個疫情就趨向放緩啦。譬如你話講翻美國而家呢一秒鐘。就業市場的數據，當然確診的數字很多，講緊新冠肺炎，講緊死亡個案，亦都真係仍然係與日俱增，真係好唔想見到的情況。即係講全世界呢個疫情大流行，咁但係起碼咧就係、如果你話講星期四會睇到嘅美國經濟數據，咪就係嗰啲持續申領同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咯。咁而家講緊新申領係大幅回落嘅，咁亦都已經連續好多個禮拜。即係應咁講啦，都已經係連續出現咗呢個情況，而首次申領咧就已經好多個禮拜回落。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就係如果從呢一個數字上高去解讀咧，就即係話新冠肺炎疫情對於美國嘅就業市場嘅影響咧，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而家一路都改善緊。咁佢哋個市場都好樂觀。當然，尋日即係個道指就話嗰啲美股啦嚇，都曾經。升過升完之後就到跌，咁即係亦都升咗好多日啦，個道指亦都升翻好多啦，個納指已經逼近歷史高位，即係距離咧得嗰幾個 percent 啦，咁所以佢哋喺高位度有翻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咁我又覺得係好合情合理，好正常。咁所以如果你話總的來說咧，我會覺得維持翻我過去嘅講法，就話始終個港股咧，如果係比起外圍美股咧，可能呢段時間都仲係會略為跑輸多少少嘅，但係又唔會話跑輸好多，即係你話喂。上個禮拜急跌落嚟，反映咗國安法嘅影響嘅啦，即係短線嚟講。咁而咧，亦都講緊外圍開始有啲復甦咧。咁當然亦都要睇下，即係中美貿易戰又點樣搞啦？即係有貿易壁壘，有金融戰，又法院訴訟、刑事檢控，咁啊乜嘢都齊曬嘅時候，即係跟住又孟晚舟事件，咁即係呢啲肯定就沒完沒了未解決咯。 咁另外如果係睇翻咧個別嘅板塊咧，就喺呢一個嘅醫藥股方面咧，或者個藥業股咧就。都成為了跌市重災區咁被形容啦，咁啊，啲表現最差嘅藍籌咧都有佢份嘅，咁點睇呢一啲嘅藥業股咧 ，Dicky 嚇？ 好，咁其實咧呢、這個都喺都有講過嘅，我都記得就略略提過啦。咁我喺自己 都有拍過片就講過啦。咁好簡單就係 的而家會拍片嘅上網。 哎呀，梗係唔拍，唔係唔拍嘅嘛，嘥咗個靚樣，咁靚仔， 唔係嘥咗啲靚衫啊，嘥咗啲靚衫要出下鏡先係嘛？ 多謝兩位啊，但係我唔知道係咪可能試下，如果冇樣可能又好啲， 唔係 點擊率高啲。 我哋 focus 講下藥業股先。 係啦，講藥業股咧，咁頭先阿彭仔講話，誒即係重災區喎。咁其實我諗都由即係講跌咧，我又真係好衰啊，唔係好想提人哋啲名啫。早排咧，咪好多人好似歐咁講話，哇，好瘋狂喎、哦！認購嗰啲又 B 字嗱，唔係內地 B 股啊，香港 啲 B 股啊，係啦，或者即係生化科技、生物嗰啲咁樣啦。咁啊，好亢奮嘅。咁我就都有講過，記得兩個星期前，我話喂，呢啲新股嘅熱潮幾時會爆煲咧？嗱，出現呢件事咧，咁就玩完㗎啦，就真係點樣咧？就即係話好多呢啲好亢奮嘅股份，話認購反應好好，哇，一千幾百倍超額認購，哇，即係上限定價上市之後，仲要咧再升多一倍半倍咁樣。咁但係咧，直到會有一隻。就是它的認購反應仍然好好，超額仍然是幾百倍，但是呢升出來哎呀得那幾個%的，跟住收市哎呀之後一兩日仲要倒跌嘅， 係啦，潛埋水嘅，跌穿埋招股價嘅咁樣，係 咪？係啦，咁咧就成個起承轉合咧，成個新股熱潮咧就已經就嗰段落啦， 即係醒啦，夢醒嘅時候啦，嗰個就係 啦，夢醒時分咁樣啦，好快嘅啫，即係可能係幾隻就已經係咁，咁而家就係咁嘅樣咯。咁又舊一隻呢啲 B 字頭嘅就係潛咗水咯，上完市好快之後亢奮過後，咁跟住就。就潛咗水，咁所以我諗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大家都會諗，哇，係啦，一路都等，譬如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啦，咁一有一啲話做疫苗啊，又話咩有藥啊，咁嗰啲咧就一定係喪炒嘅。咁、但係你話喂，咁係咪好實在咧？咁即係真心講，即係如果你話個別你話啊做試劑盒或者測試嘅，咁嗰啲真係要用喎、啊。但如果你話藥嗰啲，就算幾多階段都好，你一日未投入去生產，一日唔係賣，咁其實都係空中流局，都係一個憧憬嚟嘅啫。咁所以我諗呢刻。即係大家又會覺得啊，有少少夢醒啦，咁即係變咗咧，由呢啲 B 字頭嗰啲開始調整起咧，咁跟住又到啲傳統嘅藥股，咁當然其實都係資金嘅輪動啫，我又唔覺得話有真正嘅研發能力嘅藥廠，而佢哋亦都有好多啲專利藥賣緊，而係都賣得好，譬如話咁唔係淨係新冠肺炎抗病毒藥噶嘛，咁仲有好多啲賣緊嘅，譬如係舉個例，例如治療癌症噶啦，心血管病噶啦，咁呢啲。一路都賣緊做緊生意嘅，咁我又唔係話好擔心，譬如恆指成分股都有兩隻大嘅藥業股㗎，咁我又唔覺得話會話覺得佢哋都好擔心喎、哦，咁即係我又相對地對於呢一啲即係大啲嘅，咁我又即係譬如國藥啊、中生啊呢啲，我就會個信心即係相對地大啲咯，係咯。 咁啊，生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我冇持有嘅，多謝彭仔，多謝 好。好，下星期再傾，拜拜。 Bye bye。 早晨啊，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咁热，出完街翻到屋企，可以即刻冲个凉咧，真系成个人都舒服晒啊！不过你又有冇为电热水炉安排定期检查呢？唔想意外发生，记得一定要向有信誉嘅供应商选择电热水炉，然后揾注册电业承办商及持牌水喉匠安装。如果你选用嘅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要确保电热水炉除咗原装嘅开关水掣之外，唔好喺出边水喉管额外加装开关水掣啊！又或者千祈唔好将出水喉管直接接驳到洗手盆或者浴缸嘅开关掣，更加唔可以用配有开关水掣嘅花洒头，以免储水缸压力过高。因为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系靠花洒喉去排出过高嘅压力。当压力排放受到阻碍，就会有机会构成爆炸的危险。若果使用电热水炉的时候出现异常的情况，就要立即停用和安排维修。当然，为安全着想，最好定期安排有经验的技师检查及保养电热水炉。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除了在美国最新的一季的 Voice 入面做教练之外，更加有自己的 talk show， 叫做 Kelly Clarkson Show。 这个礼拜占第三位， Kelly Clarkson I Dare You。 We were full of hope trying to stay afloat trying to save one another people let you drown 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stay above water been there too broke 好爽朗啦，唱歌都系好劲嘅。呢个礼拜上升到系第三位 ，Kelly Clarkson I Dar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我知阿 Barbie 今朝早呢件事就其实系想托阿彭爷爷话俾佢老友听嘅， 系啊，真系啊，因为咧我知道咧阿老友记阿基叔咧就系啊，就中意咧有时听一下啲怀旧歌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就惊佢咧即系 点啊， 会去错咗一啲咧可能已经取消咗嘅演唱会。 哦、喂，咁啊，即系疫情以来都好多演唱会取消噶啦， 系啊，其实真系好多啊，即系有好多例如国际。巨星啦，譬如好似 Billie Eilish 嗰啲咧，要延期啦。咁有好多，譬如啲韓國天團嗰啲咧，又嚟唔到香港、日本都有啦。其實 大扎 係啊， 本地 就 更多啦。 係啊，真係冇辦法啦嚇。咁所以即係可能有好多人咧，都真係曾經係買咗張飛，滿心期待，但係咧去到即係演唱會舉行嘅日期將近咧，就發覺真係主辦單位就公布話要取消啦咁樣。 咁啊，其實都由呢一個今年年頭到依家都真係好。多啦，咁咪最麻烦就有啲咧，即系买咗飞嘅咧，又要退飞咁啦。咁但系咧，阿录影机咧。都好鍾意聽嗰啲懷舊歌呢，有呢啲咁樣嘅演唱會咩？ 係啊，就係、是、澤正今日啦，今日係29號嘛， 即 係 5月29號晚，本來都有嘅。 冇錯啦，本身呢今晚呢就有三位小生，咁啊即係應該阿基叔都鍾意聽嗰啲呢，葉振棠啊、李隆基啊、陳浩德咁樣呢、哦、本身就真係有個演唱會嘅，咁但係呢就已經係宣布咗要取消囉。 咁、哦、我要阿彭爺爺通知阿錄影機， 要提提佢啊， 唔但係佢懵閉又唔知道，只共咗。 系啦，去到嗰 头 山长水远就闭啦。 啊，咁我要嗱一声啊！而家差唔多八点半咧，佢都醒咗，兼且应该神元运噶啦，系时候要通知声佢。 可能叹紧茶而家佢， 仲叹茶，嗱一声话佢知啦。咁至于咧，八点半过后咧，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报章撰文，呼吁市民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全国人大通过建立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林郑月娥说，立法目的是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打擊的是極少數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 保護的是絕大多數市民生命財產、基本權利和自由。市民可以繼續依法享有言論、新聞、集會、示威、遊行、出入境等的自由。林鄭月娥強調，每個國家都需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才能夠確保長治久安和人民生活穩定。中央制定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就是要讓香港社會早日回復安定，重拾經濟民生發展，走出困局。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將會在當地星期五舉行記者會談及中國，並且預告將會作出一些決定。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認為中國從根本上破壞香港的自治權，指香港不再符合美國法律賦予的特殊地位。路透社認為特朗普可以採取各項懲罰措施，包括徵收關稅、限制簽證和其他經濟上的處分。白宮經濟顧問庫德勒說，華府在處理貿易和其他金融事務的時候，可能需要將香港當作中國內地一樣對待。中國外交部早前強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來干涉。對於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錯誤行徑，將會採取必要反制措施。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說中美之間的香港戰役已經打響，美國氣勢洶洶，但是能夠產生全域性影響的實質手段，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將香港當成中國內地對待。而這一把又是雙刃劍，將會同時打擊大量美國公司，嚴重影響美國對香港的出口。社評說，中美香港戰役的總態勢是中國掌握著實際主動權，美國雖然能夠從外部破壞香港的環境，但是所起作用有限，在國安法通過之後，美國直接干預香港局勢的能力將會被大大壓縮，香港接下來的局勢將會由香港人民在國家的幫助之下獨立塑造。內地過去一日並沒有新增確診、疑似或者死亡病例，是繼上個星期五之後再次出現零確診，累計病例維持82000多宗，4634人死亡，超過78000人康復出院。現有病例70宗，昨日新增的無症狀感染病例有5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4，瑞士法郎0.964，加元1.377，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9点，跌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49美元，卖出1721.4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黄珠路啦。咁较早前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 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鲤鱼门道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尾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高超道，近住油塘中心对出噶。咁茶果岭道来回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都系挤塞。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8:38，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哎呀，啱啱转咗39分啦。好，呢一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我系彭仔程振鹏，仲有小白白元浩同埋芭比林慧，咁就准备咧为大家睇睇今日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今天嘅明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其实亦都系咧差不多清一色咧今日。本地中文報章主要的中文報章咧，佢哋嘅頭版頭條咧，都係講呢一個關於港版或者叫港區國安法嘅事情嘅。咁明報嘅頭條就咁講嘅，就話全國人大會議尋日晏晝閉幕啦。咁啊，會上咧以2878票贊成，一票反對，6票棄權，就通過咧訂立呢個港區國安法嘅決定。咁而表決文本較初稿咧有多處修改嘅，包括咧就係將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呢一句咧就加入咗和活動呢個字眼，咁啊要求特首開展國家安全推廣教育呢一句咧就刪去咗推廣兩個字。由強化執法力量就改為咧係強化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力量。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啊，佢喺總理記者會上咧就被問到 立法是否中央放棄了一國兩制？咁佢回應就話咧，決定係確保一國兩制咧係行穩致遠，係啦，即係咧推行得穩健咁樣啦。咁而民主派形容咧呢一個決定啊，即係呢一個港區國安法啦嘅決定咧，係判一國兩制死刑，香港正式落實咧一國一制咁話。咁而特首林鄭月娥就發聲明咧，係歡迎全國人大通過有關決定，強調特區仍然係應當盡早完成咧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佢話政府會全力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及咧係及早完成呢一個港區國安法嘅立法工作。咁過程之中會積極反映香港特區嘅具體情況，亦都會咧積極向各界解說。咁佢今日咧更加喺報章咧係賣呢個頭版廣告，個內容就話係致各位香港市民嘅，咁就呼吁大家咧充分理解以及系坚定支持人大嘅决定咁讲嘅。咁而呢一个嘅喺一啲法律界人士，佢哋有啲咩睇法咧？咁嗱，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啊陈宏毅咧，佢认为啊，喺呢一个嘅决定当中就加入嘅字眼咧，系没有令涵盖范围扩大，而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就话咧，香港法例甚少用行为、活动等等嘅字眼嘅，就话咧咁样系较为空泛啊。咁另外有法律学者就指咧，啲字眼咧并非普通法惯用嘅词汇咁讲。咁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中央港澳小组升格啊，夏宝龙任常务副组长。咁因应住香港嘅严峻同埋复杂嘅局势啦，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咧喺今年二月已经升格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啦，就由协调咧就改名为领导噶，强化咗中央对港澳工作嘅全面领导。据悉啊，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咧仍然系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咧系担任组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咧系担任常务副组长噶。北京时事评论员马浩亮就表示啊，领导呢个字眼咧嘅权威同埋意涵咧系远比协调更高更广，而面对住当下香港嘅乱局咧，中央构建强而有力嘅领导机构咧，更加系顺理成章啦。夏宝龙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有代表就透露就说主持会议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是正式通报夏宝龙是身兼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据消息透露，今年二月的时候中央就宣布了港澳办层这个有个高层的调整，同时都拍板了这个小组改名的。睇翻以往过去嘅一啲记录啦，讲到2003年7月咧，当香港爆发大游行嘅时候啦，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就成立啦，领导协调中央十几个相关部门机构，由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咧系担任组长噶。之后咧嘅三任组长咧分别就有过咧系习近平啦、张德江同埋韩正嘅。咁呢个咧系《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芭比。再睇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美国威胁制裁，咁啊外交部公署咧就系批评无理无耻噶。内明亦都讲到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发表声明啊，话到已经向国会汇报，不再是香港拥有高度自治，并且不再保证香港获得咧就回归前嘅特殊待遇，亦都话到港区国法侵蚀香港嘅自治同埋自由，违反中国喺中英联合声明当中啊对香港人嘅承诺。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寻日咧喺回应嘅时间狠批蓬佩奥，咁啊以及咧就美国以所谓嘅香港政策法咧去到嘅一啲讲法，污蔑香港国安立法，损害香港自治同埋自由，咁啊而美方啊以制裁等等威胁咧，更加系横蛮之极、无理之极、无耻之极，咁啊利用香港颠覆内地嘅险恶，用心不打自招，敦促美方咧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同埋中国嘅内政噶。 咁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嘅时间，亦都表示啊，美国对国安立法损害香港高度自治同埋自由嘅指责系造谣嘅，系对一国两制方针嘅蓄意歪曲。咁啊，国家安全立法系中央嘅权力同埋责任，不属于香港特区嘅自治范围。咁啊，立法针对系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不影响香港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嘅合法权利同埋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喺香港合法嘅权益，只系会令到香港拥有更加完备嘅法律体系，更加稳定香港嘅社会秩序，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同埋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噶。咁啊，发言人亦都表示啊，美国声称几十年嚟一直咧都系将香港作为自由堡垒，企图以香港模式改变中国内地社会制度，咁啊打呢个叫做香港牌，利用啊香港作为桥头堡对内地进行忽略，咁啊颠覆、渗透、破坏嘅险恶用心咧，可以话系不打自招。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从反面啊证明全国人大决定制定港区国安法，坚决堵住国家安全漏洞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咁讲。以上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东方日报》佢嘅专题新闻版咧，就有讲到咧呢个国歌法咧，寻日就喺混乱之中咧系通过二读嘅。咁啊，立法会寻晚咧就系通过二读咧国歌条例草案。咁但系咧，民主派议员咧喺全日会议四次要求点算开会法定人数拉布，亦因违反议事规则而令会议先后三度暂停嘅。有多名民主派议员就被赶离场啦，其中民主党议员许智峰更加向主席台前就抛掷一啲泥浆咁嘅款嘅一啲腐烂植物。咁主席梁君彦咧随即就宣布暂停会议啦。有多名建制派议员形容相关物品就系臭蛋，咁批评啦许智峰借住呢一个嘅行径就阻碍会议进行。咁而议员当中咧，阿陈海欣就吸入系臭蛋嘅气味就唔舒服，要送院嘅。咁立法会秘书处就报警处理啦。咁警方以及系消防接报之后去到会议厅度搜证。咁指呢个臭蛋含有一氧化碳以及系硫化氢，咁大量吸入对人体有害，不排除会向阿许智峰就提出检控，案件暂时列作系求警协助处理噶。咁而呢一个警方佢对同埋消防啦，撤离咗之后咧，立法会工作人员咧就清理会议厅啦。咁会议再度恢复呢个国歌条例草案二读辩论嘅。咁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阿曾国卫咧喺官员发言阶段嘅时候指出，香港有宪制责任去订立呢个国歌法，又话咧呢一条嘅条例已经系透过不同途径去咨询市民意见，强调已经系释除市民嘅疑虑啦。咁而主席梁君彦最后就在一片混乱之下继续进行投票程序，就说得到在座过半数议员支持，宣布条例草案是二读通过的。这个来自今天是东方日报的专题新闻版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带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咯。讲到咧就系本港第14日冇新症啊。咁啊，讲紧咧香港咧新冠肺炎疫情咧持续放缓啦。琴日再次系冇录得新增嘅确诊个案噶，亦都系连续14日冇本地感染病例。不过咧，卫生防护中心咧正系调查紧咧一宗海外嘅确诊个案。患者3月28日咧就喺西班牙接受病毒测试嘅时候咧就呈阳性反应，而前日即系27日咧翻到嚟香港之后就入住马加烈医院接受治理的。目前的情况是稳定。中心就说了，正是跟西班牙卫生当局就是联络的，就是想取得个案的进一步资料的。咁啊，对于疫情放缓咧，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就认为啦，而家私家医生每日只系可以做数百个检测咧，系唔足够噶，起码要做过千个嘅检测，因为咧尽早识别受感染人士，并且将佢哋隔离咧，对于控制疫情咧系非常重要噶。鼓励私家医生同埋市民咧系使用更多嘅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扩大社区监测，以减低咧社区传播病毒嘅风险。而市民即使只有少少的症状，亦都应该要看医生去做检测。 咁至於限聚令咧，係逐步放寬。這個何仲平咧就認為咧，佢係認同做法嘅，亦都相信咧市民只要做足防護措施，引發下一波感染嘅風險咧並唔大嘅。呢個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港版國安法一通過，咁啊報章形容政府咧即刻出手整頓香港電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尋日突然宣布成立由政府官員主導嘅專責小組，檢討港台嘅管治範圍以及行政、人事、財務以至到工作流程。咁啊，今年年底咧就會提交報告啦。商經局嘅聲言小組不會參與港台嘅編輯決定。咁但係多名立法會議員亦都質疑啊，專責小組真正嘅目的咧係要港台交人頭，而小組啊括住寫住咧就有形之手，更加咧就係將對港台員工構成自我審查嘅無形壓力噶。咁啊，商經局尋日新聞公布嘅時間就表示，審計署前日就港台嘅收視率、聘任合約員工等等提出多項嘅建議，至今仍然咧就係未全面落實噶。通訊局亦都先後就港台左右紅藍綠以及頭條新聞發出嚴重警告以及警告。咁啊，另外亦都話到啦，香港電台節目啊顧問團成員莫乃光就指出，今次政府嘅做法咧係前所未有，整件事係港府自編自導自演。咁啊，話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炮轟政府咧借港台顧問委員會同埋通訊局向港台步步進逼，由陰乾港台變成直接管理。咁啊，佢擔心啊，日後港台節目嘅方向標準變成由政策局去到決定，淪為政府嘅喉舌，甚至要港台交人。咁啊，佢更加講到就係任何編採人員製作咗啲唔啱睇嘅節目，就要交人頭。專業議政嘅邵家臻就指出啦，過去港府檢討港台由香港新聞教父之稱的黃應士負責，咁啊尚且亦都被質疑獨立性，咁啊如今啊香港政府索性咧就以公務員主導檢討，可以見到打壓港台的意圖，咁啊形容是畫公仔畫到出腸。以上嚟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洪海洋。 可能老闆自上至咧，佢冇得翻工之後咧，全天候留在屋企嘅，咁變咗咧，其實呢個就唔好講話特殊需要嘅家庭啦，其實有啲普通家庭啊，都會因為成家人全天候對咗喺度咧，多咗拗撬啊，多咗摩擦咁樣樣。譬如簡單如個電視邊個睇啊，即係爭住嚟睇啊咁樣樣。咁呢啲簡單嘅情況都已經可以製造咗多啲家庭壓力，其實都係好靠嘅家人嗰個互相遷就。朝見口晚見面，即係基本相處上可能多咗摩擦啦。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其實如果自助人士冇咗日間服務，或者佢唔係宿舍有個群體生活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喺屋企咧。佢嗰個生活可以做嘅嘢咧係好有限，譬如我哋會識得揾自己嘅娛樂，智障人士佢哋可以玩可以用嚟娛樂自己嘅嘢咧，其實相對嘅損耗係少好多。喺社交娛樂方面，其實對於佢哋嘅生活質素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範疇。人對佢哋嚟講係最緊要嘅。譬如屋企人呢段時間可冇得入嚟探啦，可能只能隔住或者俾一啲物資佢哋啦，同埋日間冇得翻工啦。咁但係咧，其實都見到我哋服務使用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唔錯嘅彈性同埋適應力，都對於呢個變化咧，佢哋係可以理解得到啦，同埋對於一個新嘅生活流程咧，其實慢慢都接受得到。當中其實都見到社福機構好多同事好努力咧，譬如喺宿舍裏面點樣增加翻佢哋嗰個活動嘅選擇啦，譬如日頭本身其實佢哋應該翻咗工嘅。但係而家留咗喺宿舍，咪一班人坐喺度冇嘢做，咁點算咧？咁其實佢哋就諗翻好多活動啊，或者係大家可以輕鬆開心嘅，去調翻啲同事啲更啊，等佢哋可以全天候照顧到啲智障人士。咁呢啲其實有多同事做得好好，即係近期開始有翻一啲日間服務咧，可以開始運作翻咧，有少少翻緊去原本嗰個平衡嘅狀態。因為我哋都講呢、這個工作生活平衡，咁其實智障人士一樣喺社交娛樂方面，其實對於佢哋嘅生活質素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範疇。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芭比。 Good morning， 马梅姐。 Good morning 嘅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我想问一下两位咧， 乜嘢啊？ 你哋戴呢个口罩啦，呢、這个嚟到戴口罩生活咧，过咗几耐日子啊？ 哇， 都超过三个月啦、 啊，三个月，我感觉好似过咗三个月， 系啊， 好耐 啊， 真系好耐啦。有冇谂过咧？即系若然咧呢一种嘅状况都会成为一个咧常态咯，系、我哋日常咧。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好像一件服装这样的话呢、即是接下来日子呢如果都真的要继续呢戴着这口罩你有没有想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在进食啊或者在饮水啊都很不方便咯、 啊。那是 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给你可以、戴着一个让你饮到水的口罩你会觉得怎样呢 即系除咗个口罩，然后 唔使除， 唔使除啊！ 啊，唔通喺前面可以开个盖咁样噶、 剪烂佢？ 又唔需要剪烂佢。嗱，你会唔会考虑咧？呢一种喺外国最近咧，真系啦，疫情太耐啦，可能已经吓开始咧，去到一种咧就系乱咁嚟嘅地步。咁有一啲咧，真系有趣发明哦。咁啊，我记得咧，较早前咧都有咧，好似喺东南亚有啲地方咧，有朋友咧设计咗一款嘅口罩咧，嗰款咧虽然咧都系比较咧别致啊，个款式系较为。别致，佢系点样咧？佢系中间系嘴部嘅嗰一层嘅口罩咧，佢系透明噶。咁、就，但系佢用意系好有意思嘅噃、就系让嗰啲咧系即系听障嘅人士咧。佢聽唔到你講嘢咧，但係如果佢連你嘅口啊個讀唇咧都讀唔到咧，咁、佢就好難溝通。咁所以喺東南亞咧，我記得曾經咧都有咧一啲嘅朋友去發明咗咧、中間嘴部咧個位置係透明嘅、就愛嚟方便嗰啲咧係即係失聰嘅人士啦，佢可能睇到人哋嘅嘴巴咧點喐咧，可以讀到唇溝通到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咧。最近又發現咗喺外國咧，多咗咧有朋友咧發明呢一種嘅新口罩，佢好得意嘅。嗱，你想象一下個口罩咧，四四方方咁樣嘅，咁佢咧就其實好似一個咧四四方方嘅透明袋仔。即 係 佢裏面係你可以好似吹吹氣球咁樣啦、即係佢中間係脹卜卜嘅。咁、做乜嘢呢嗱，佢中間脹卜卜啦，咁咪有空間啦。咁、而佢嗰個嘅佢貼住你個嘴巴嗰部分咧，其實係有一個開口嘅，係、一個開口。呢、這個開口咧就愛嚟俾你倒啲飲品落去。 嚇、 係啦。咁呢一個嘅四四方方嘅，好似一個氣球咁樣嘅空間咧，佢可以咧係俾你儲存到有450多毫升嘅飲品嘅。 唔係啊嘛， 都有啲重量喎、 啊。係啊， 會唔會一路行一路跌落嚟㗎？ 嗱、呢一個咧就睇下你箍成點啦，係咪？咁首先咧，你就要點去處理咧？你可以咧嗱，將你想飲嘅飲品，我諗就熱飲就唔好啦。 係 啊，你等熟熟咗自己就唔好啦。 汤水都唔好啊！ 系啦，咁我谂主要都系按嚟斟一啲冻水啊，或者系室温嘅水啦、 啊。汽水都唔得，我话啲泡憋晒出嚟、啊， 插到飙出嚟、 啊， 好危险、啊。 咁咧，你倒咗啲水入去之后咧，跟住咧，你嗰个窿咁点算啦？咁原来佢咧附带呢一个设计咧，佢有一个咧系塞翻入去呢个窿嘅一个好似奶嘴咁样嘅工具，咁佢俾你塞翻入呢个窿之后咧，咁佢系个奶嘴嚟噶嘛，咁你嘅系贴住个嘴巴嗰部分，你咪要含住嗰个奶嘴咯，系啦， 我就一路戴住个口罩， 一定要咬住嗰个位， 一路含住啊， 系啊， 咁好似 B B 咁， 嗱咁咧，跟住你都想做啦，小宝 B B， 系咪？是不是好听呢小个 BB。嗱咁呢所以你跟住呢就係戴住呢一个呢將卜卜嘅口罩呢就出到街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口渴呢咪啜两啖啦咬住。 仲係神不知鬼不觉咁啜咗两啖喎。 係呀咁样。咁啦但係你话咦咁嗰啲病毒点搞啊哦又真係冇諗过。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戴住口罩饮到水，学似 B B 咬奶嘴。 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东行都有车龙噶，排到去东港中心。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对出，系九龙咯。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油塘港铁站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啦，排到去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三圣。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你估唔估到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咩地方呢？ 我是 Rudy， 来自印尼新加湾。我最喜欢行山的地方是朝头早的凤凰山，因为上去可以拍照很靓很靓的风景，而一个很 fresh 的感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九点零七分是时候看一个市了。今天投资 O2O， 阿 O 请来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所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尼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尼早晨。 各位早晨， 早晨啊，新年睇翻咧市况方面咧，又麻麻地，特别系港股啦。咁啊，琴日咧要跌啊，跌168点啦。今日有冇机会穿埋23000呢个位咧？吓， 我记得即系前个星期同埋上个星期咧，都同大家分享就话，短期其实睇到港股不断喺即个区间横行，突破唔到即系24800，亦都跌唔落去到即系23000点。咁啊，前个星期、上个星期都话，即系大家小心要轻仓啦，要做好对冲啦。咁啊，见到即系前几日即系个即系法规咁样出台之后咧，其实市场嘅沽压啊，或者系个市场嘅情绪嘅，其实暂时唔会有太大改变嘅。就好似大家作为投资者嘅话，就算个法律出咗，你会唔会即刻卖咗层楼啊？咁点解你仲要炒股啊？咁所以其实个法例嘅事情咧，其实仲要用多几个月，甚至幾年去觀察嘅，更多就係本身嘅市場嘅基本面去定嘅。哇，當然短期嚟講，如果技術分析嘅話，如果真係跌穿翻，即係收市係跌翻，即係跌穿喺22800樓下嘅話咧，咁可能就要下試下一個支持位，就係大概22000點啦。如果失手嘅話，真係可能有機會即係五窮六絕， 咁七會唔會翻身咧？咁仲要睇翻市場嘅狀況嘅。咁所以中長期嚟睇咧，反而就話短期我哋已經做好對沖啦，或者減咗倉啦。中長期就如果再跌嘅話，咁始終即係我哋即係港股啊、A 股啊，即係個市盈率啊，或者係係比即係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平啊嘛。反而中長期咧係投資者作為可以即係部署同埋買貨嘅時間嚟嘅。 係咁啊，今日咧散户股民啊，亦都我哋聽眾朋友啦，黃生就問只咧。2328啊，財險咁佢就10.5攞貨嘅，咁啊現價位咧6.8啦，咁啊問下新年啦，現階段咧應該溝一住，定還是係應該定翻個指示位，指示離場咧？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哎呀，即係爭同而家比爭，即係差唔多成冇咗成40%嘅咯喎。 係啊。 咁啊，我自己個人嘅操作咧，甚至我哋基金嘅操作咧，都係即係零買當頭起，物買即係當頭跌，因為你真係唔知道個底係乜嘢。咁當然財險係即係相對係一間算係一個唔錯嘅公司啦。但係大家都要知道，每一隻股票佢上升同下跌嘅原因係乜嘢嘅。咁啊，一就係話咁啊，財險啊，或者平安啊，甚至係人壽呢啲，其實同內地嘅相關係數係十分之高噶嘛。咁見到內地 A 股其實都未有一個升勢出現嘅時候，其實仍然會睇到佢，無論基本面點樣去改變啊等等嘅話，其實仍然都係睇住 A 股係行嘅。咁啊，所以睇到我諗未來三個月至半年，其實都係會相對會喺低位嘅徘徊噶啦。 嗯。 咁當然買咗就冇計啦。咁但係睇下即係呢位先生，咁佢係一個點樣類型嘅投資者？如果佢係一個可能年紀相對比較大咁買咗，但佢都有成四厘幾息㗎嘛，咁你守唔守得住呢？咁你自己嘅資產組合入面係點樣呢？如果你資產組合入面仲有好多現金嘅話，溝貨通常我唔建議嘅，除非呢佢真係嚟緊嘅兩三個月可以跌到去，例如之前最低係5.9嘛，如果真係可以去到around6蚊啊、6.1啊、6.2呢啲，可能溝少少就還可以咯。除非一到時你睇到 A 股有升翻啦，咁樣就可以溝少少。但我寧願就話你不如攞啲資金，等佢回調嘅時候買啲強勢嘅，甚至係利潤向好嘅股份，或者同個大市冇相關，咁樣嘅時候平衡翻你嘅組合咧，其實嚟得會比較穩健同埋長遠啦。 係咁啊，有機會咧都換馬啦，換啲優質啲嘅股份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所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年啦，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新年，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鍾意新年啊，好人性化， 系啊， 即系同我哋同喜同悲， 系、哦、啊， 咁真系因为如果一只股份啦，十蚊跌到6蚊咧，六蚊都几多啊？ 我咧又同意佢最后咧嗰个嘅叫做 结论。 提議的結論即係咧，俾咗我都會係咁樣，即係寧願咧攞嗰啲錢，唔好話已經買咗跌緊嗰嘅咧，我會唔理佢嘅，我會由佢，反而即係將有剩餘嘅錢咧，就去學阿新啲話齋，睇下邊一啲咧，即係會有一啲升市啊，或者有個升勢啊嗰啲咧，就寧願去投資另外一啲股票好過，你就幫我賺翻咧，我喺嗰邊蝕嗰啲。 係啊，咁啊，冇痴心一片咁樣啊嚇，冇乜意思啊。 如果唔系赚啊！哎呀， 哎呀，真系有一种痛楚喺度啊！咁样，咁希望 你唔抵呀， 希望系啊，希望即系多啲听啲环节啦，令到晨光嘅听众咧少啲哎呀啦，咁啊多啲咧开香槟庆祝嘅环节啦。 咁投资嘅嘢都系攞啲闲钱啦，唔好攞嚟开饭嗰啲唔好啦。 系啦，咁样啊。 好，喂，我哋啊听众朋友咧，仲可以多参与另一个环节，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大家可以做点唱嘅私人点唱吓。咁啊，为大家服务。咁啊，今天咧系已经有一位听众咧系book 咗噶啦。咁啊，至于下周咧都仲有一啲日子咧，包括下星期嘅二号啊、三号啊，以及打后嘅日子咧，其实都欢迎听众朋友而家打1872388 1872388咧，就阿小白咧会接你嘅电话，睇下可唔可以安排到一个好日子俾你做点唱啊？ 咁啊，除咗点唱咧，星期五嘅早上啊，可以咧隔靴搔下痒啊，就系听下咧。 小白嘅消失的地图啊， 同埋旅游达人咧又带我哋周围去咁嘅，咁啊今天咧又要交俾佢哋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消失的地图咁啊，亦都咧就系揾嚟一啲专家。今天早上咧就系可以讲下咧韩国方面嘅情报啦。今日邀请到咧电话入边啊有韩游团长阿 Joyce 喺度。早晨啊 ，Joyce。 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而家真系都仲系抗疫啦，大家仲未飞得住嘅，咁我哋都好想咧揾多啲唔同嘅旅游点啊，而家咧留意住先，咁啊等待呢个疫情过后咧，我哋可以呼飞一声咧，咁啊飞到过去嗰度咧就开始我哋嘅旅游嘅探索啦吓。如果要你介绍一啲喺韩国方面嘅旅游点，你肯定有好多啦 ，Joyce。 系啊，而家最近都其实都多咗好多可以做呢啲新推介嘅地方。 系啊，喂，要讲嚟听下先，有啲乜嘢嘅地方系真系好值得推介，大家会好有兴趣去嘅咧？因为韩国好多地方大家都去过噶啦噃。 其实咧，因为咧最近我都估大家即系喺呢段期间成日留喺屋企咧，应该都煲剧 啊，甚至乎系即系乜都睇过，乜都睇匀晒噶啦。 咩壁降啊嗰啲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就想咧围绕住最近咧有几套比较即系出名啲或者系大家人气啲嘅韩剧咧。其实佢哋咧个取景地咧，其实都系我哋有时去韩国啊，即系可能首尔啊、釜山、大邱呢啲地方去玩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去咗一啲好著名或者系一啲特别靓嘅地方咧，去做一个取景地嘅。咁我都好想介绍呢啲地方俾大家，咁等大家咧待定先。咁就算你去首爾又好，去釜山又好，甚至乎係去大邱都好咧，其實咧你都會發現，咦？點解呢個場景同我可能睇電視嘅時候點解有咁有熟悉感嘅咧？ 咁可以帶埋啲劇入邊發生嘅情節啊、pops 啊嗰啲道具咧，就過去再自己咧就影翻一張相，都係同呢個劇有關嘅咁樣。 冇錯啦，因為咧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當年即係應該一兩年前咧有一套好出名嘅韓劇叫《鬼怪》咧，就係孔劉嗰套咧。 嗯，記得。 因為係啦，因為佢同女主角嘅一幕咧，而令到大家咧係成日去呢個江源道咧去揾一個即係海邊嘅一個嘅堤壩嘅去影相，去模仿佢哋一個一幕去影相嘅。 嚇啊！咁而家就可以去到啦，係嘛？一般人都去到嘅。 系啦，嗰啲一般人都去到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同样道理咧，好似例如啦，最近咧有一套剧咧叫做《The King 永远的君王》咧，就系李敏镐咧去主演嘅。 嗯， 佢咧嗰套剧咧，因为系牵涉到系讲即系虚拟一个故事，就系讲有仲系有君主嘅韩国嘅国家啦。 嗯， 所以佢嘅取景地咧，其实系有包括一啲可能系竹林啊，即系可能一啲比较古装式啲嘅地方，好似釜山嗰个九曲竹林咧系好出名嘅，特别系灵庆。靈氣好足嘅一個地方嚟嘅，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喺大邱，佢哋喺桂山洞嘅聖堂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取景地。 哇！喂，其實啲韓劇咧，佢哋都攞幾多呢啲嘅名勝咧，去到拍攝嘅喎，係咪咧？ 其實都係嘅，有一啲嘅韓劇咧，仲會係因為佢嘅除咗係明星之外咧，係會因為佢嗰個故事嘅劇集嗰個寫法咧，而去將佢本身即係韓國某一段嘅歷史或者即係有啲嘅相連嘅地方咧，而去侵埋落去，所以令到咧，無論係即係韓國人睇咧，就更加有投入感嘅。咁而對於外國人遊客嚟講咧，就會覺得即係除咗追星嗰個嘅感覺之外咧，就會更加可能從韓劇或者從其他一啲比較新啲嘅地方或者新啲嘅一啲嘅意思咧，去了解翻韓國一啲嘅名勝或者一啲嘅以前一啲嘅歷史咯。 哦，咁啊，亦都可以同一時間造就咗咧，就係自己嘅即係地方韓國嘅旅遊業咯。因為我有陣時喺度諗咧，會唔會喺個劇組嗱，日本就會嘅。喺個劇組嗰度咧，佢哋設計一場嘅戲嘅時候咧，可能會因為某一啲，譬如係sponsor 啊、贊助啊，於是乎咧就會去咗嗰一個區域，影咗嗰一個嘅做明星或者嗰個地方咁樣。佢都唔知韓國會唔會有咯。 其實都有嘅，以前咧曾經好似有一套劇咧，就係邊個金秘書啊，即係阿朴敘俊咧，大家都即係好喜歡嘅一套人氣韓劇咧，個個都追住朴敘俊同埋金秘書去其中有一段嘅情節咧，有幾集添嘅，仲要係佢哋去拍拖啊，或者係 即係嗰啲比較 sweet， 比較係即係戀愛感比較重嘅一啲嘅情節啊，個劇情咧，其實都係環繞住咧喺大邱度拍嘅。 哦，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因為佢係直頭咧係有個特輯，即係佢哋拍完呢一個嘅劇之後咧，直頭可以係勾出啦，大概有8-10個係大邱。是必去的景点呢、是在个电视剧里面呢是呈现了出来的。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很噁心的。即其实是都是个剧情里面讲可能他们要是开会出个小差，跟住之后呢就顺便即做完公事之后呢都在附近的地方呢都可以有行啊有游览啊一路倾偈一路讲。咁他呢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呢就将那个城市即大邱可能有8個一定要去的靓景，有日景有夜景，是啦、就必然一定要同大家去解釋，或者啊，你真係得2日1夜嘅話咧，呢啲地方真係必去啦。咁樣佢就用一個拍劇嘅方法咧，係呈現出嚟。 哦，即係遠性廣告喎，其實嗰啲都係。 其實都有啲係嘅，因為同我覺得同日本或者同我哋其他地方都會有類似嘅分別，就哦，如果你想將嗰個地方去融入咗喺個劇集裏面咧，點樣去能夠拍得靚同埋拍得即係夠吸引咧，其實都劇組喺。轉景啊，甚至乎係即係嗰個劇集嘅呈現咧，都一定係好下好功夫。所以其實導致到咧，而家咧係好多一啲嘅我哋叫迷妹啦，即係去韓劇韓迷迷妹咧，都會因住呢個嘅劇集，因為佢哋中意嘅偶像可能拍過劇或者去過嘅地方咧，而係製作佢自己真係好私人嘅行程咯，即係真係追星行程咯。 係、咁如果要追星咧，真係要揾埋啲腳毛啦。頭先都講咗幾個唔同嘅地點啦，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其實同啲韓劇嘅嗰啲嘅場景咧，非常吻合啊，又靚啦，係咪先？咁啊，仲有冇啲咩特別嘅？我哋即係聽眾會覺得，喂，呢一套劇又 hit 喎，咁啊呢一個場景又開喎嗱。我記得我有立過嗰套壁降咧。佢最尾唔知真係降落嗰個就唔係韓國嚟㗎啦，但係喺譬如呢套劇咁會唔會有啲地方又係幾值得去咁樣嘅咧？ 其實咧你啱啱講阿碧降咧嗰套劇咧，其實佢哋所有嘅北韓嘅一啲大部分嘅場景咧，其實都係喺一個中青南道其中一個劇嘅地方度拍攝，因為佢哋喺中青南道某一個地方咧就做取景嘅，原因係因為咧。除了有一些地方是他們都會有搭建之外呢，而是他們有一部分的村落呢是還是停留了在以前即舊朝鮮某一個時空的、即好像我們呢、即他又不是叫古裝街， 好像時間廊這樣停了咯， 是啦，古裝街就會是停低了的嘛，即或者可能你人造多一點、 模仿的， 有一些是啦，模仿的，但是呢其實韓國呢很多一些城市或者是一些舊的村落呢是仲係停留在某一個時空的、所以呢你會發現呢特別多的特別多嘅韓國的電影呢、會去釜山度取景的。 哦，即如果你鍾意某一個時空的韓國，或者係鍾意北韓的景的，好似北韓的景的，原來去呢一個地方呢又啱玩喎、咁樣。 其實是的，因為就其實我諗遲啲應該會即係最後發布，可能或者可能最後會話到俾大家聽，哦，可能咧中青南道或者可能喺某一啲嘅地方咧，就能夠重新呈現翻碧降嘅某一個場面，或者係真係可能北韓佢哋同阿碧降同阿女主角住喺佢哋嗰個喺北韓嘅住嘅地方嘅附近咧，嗰、那個嘅場景，我諗應該遲啲都會有，因為咧之前咧呢個德魯納酒店即係 IU 主演嗰套韓劇咧，專係講一啲。同都係鬼神有關嘅一個嘅電影咧、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嘅即係個取景地咧，其實都喺首爾度咧都會有嘅，同埋有一啲佢哋嘅餐廳啊，或者可能主角去過嘅餐廳食過嘢啊，甚至乎係我哋成日見到嗰個場景就係一個好大間嘅古舊式嘅酒店，都係喺木浦嘅，喺木係一個木浦嘅歷史館裡面去取景嘅， 係係。 系啊，所以其实花啲心思去揾下咧，可能因为去追剧，因为中意韩国嘅戏剧文化咧，可能你咁样可以环游咗成个韩国都唔定 嘅。哇，咁呢个又系一种另类嘅玩法、哦，真系好似我哋嗰、那个呢、這个环节啊，消失的地图咧，将好多原本唔系旅游点嘅地方啊，突然之间因为你某一个缘机一个契机，又会去到咧嘅时候，你用一个旅游或者用一个欣赏呢笪地方嘅心态咧，去到体验呢一个韩国嘅旅程、哦。 冇错冇错。 哦，喂，仲有冇多一两个咧嘅呢啲得意嘅旅游点，介绍一个俾我哋听啊？ 嗱，啱啱我哋都讲咗啲系比较系即系又古代啊，又话历史啊，咁样就好似比较都唔知大家啱啱合大家口味啦。咁我哋讲啲比较现代啲嘅啦。咁、其实就最简单嘅就系喺首尔。 系 啦， 因为呢最近呢其实呢另一套嘅剧呢就叫做夫妻的世界。我諗好多网迷或者係嗰啲韩迷呢都有追㗎啦、 嗯。 因为呢套剧呢就主要係喺首尔同埋京畿度拍摄嘅。咁当然好多有啲地方係喺近海啦。咁但係呢有一啲嘅地方呢其实都有啲嘅餐厅啊或者係甚至乎係都几值得去嘅地方呢都其实都係喺首尔嘅。例如呢有一个係好旧式有传统特色嘅一个嘅韩屋嘅茶室啦，就叫做寿显山房啦。 寿显山房。 係啦係啦係啦，寿显山房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佢都会有推介一啲嘅民宿呢係、或者係一啲叫做有一个地方叫做智慧之林嘅图书馆呢，其实都係一个好出名嘅取景地嚟嘅。 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就可以去欣赏一下啦。今日再受好难呢就会同我哋讲晒咁多个拍摄嘅地方又可以成为旅游点嘅。咁我哋有机会又再同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呢度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Joyce。好，拜拜。 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嘅。电话旁边咧就彭仔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启新早晨。 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好，今晚嘅港台电视31咧，哇，有好多人都关注嘅头条新闻，系咪？ 系啊，今晚头条新闻咧有头条新闻啊。 嘅尾几啊呢集？睇得一集得一集啦。 6月19日系最后一集啦。 6月19日就最后一集。 今季嘅最后一集。今季 点讲都好啦。 系啦，今季同今 你有先算啦之后。 O K。系。 点啊？今晚有冇你份啦？ 今晚有我份啦。哎呀，你唔明咁样，我唔敢讲嘢啊。 咩啊？你都冇乜影响力嘅。 系嘅，原来有嘅， 有你攞嚟平衡咯，得唔得啊？ 系嘛，系啊，大家唔好睇啊吓，啊网上唔好睇， 咩造型啊？你今次，罗启新 正啊，真系，喂，你知唔知我咧？ 唔讲啊，你避而不宣， 唔系，我系好想讲咧，就系我居然咧，我咪有个叫担心字典嘅， 系啊， 系啦，有一个咧读 K 3嘅小朋友写信俾我，佢仲寄咗个车仔俾我添。 咩车仔啊？接嗰啲啊？ 唔系啊，贴嗰啲贴 嗰啲玩具， 啊、 玩到烂晒嗰啲啊？ 系啊，因为佢我喺里边咧，成日用啲车仔去车嗰啲林班长咁样嘛。佢好中意睇噶，不过哇，但系咧佢嗰封信咧个内容咧睇到我真系眼湿湿啊！ 哦，好多错字。 唔系，梗唔系啦。 好，咁啊，呢个系题外话嚟噶吓，讲翻今晚嘅电视节目。 好啦，咁就讲到呢日常八点半啦。咁日常八点半呢戏人戏事呢就有呢一个呢第四届首部嘅劇情电影作品啦，金刀啊。 第四届乜嘢 啊？金刀啊，佢个。 哦，金刀系电影啊。 係啊，金刀喺我哋个世界里面有两样嘅，即係一就系呢。 婚纱租嘅。 冇错啦，其实租婚纱。第二就系阿郭靖嘛，佢系金刀驸马嘛。 哦 系啊，咁佢咧就攞咗呢个最佳新晋导演啦。咁啊，戏里边咧就有呢个邓丽欣同埋朱柏康啦。 系 吓，咁啊就系获提名呢一个最佳女主角同埋最佳男主角啦，咁样。 系 吓，不过电影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讲出嚟，我哋好陌生咁喎。 因为冇入戏院好耐啊。 系啊。吓咁啊，虽然依排咧，大家都可以咧入咗戏院啦吓，咁但系咧，对于即系呢啲首轮电影咧，嗰、个注关注度可能系低咗，咁大家都要睇翻多啲啦吓。 好，咁啊，即系今晚嘅日常八点半都揾嚟相关呢个电影嘅朋友去倾下偈咁样啦，系咪啊？ 系啦，咁啊，去到呢个九点半咧，又讲下啦。小地球大建筑啊，就喺呢个零距离科学里边嘅， 所 以唔讲你唔知喎。 点啊？ 2050年，你估你仲系咪健在啊？ 2050啊？ 系 系啊， 哇，即系仲有三十年、哦。 系啊，你应该健在嘅。 很难说啊。 你咁恶死。 好难讲啊。 系啊，咁但系咧，到时咧，人类嘅人，即系呢个世界人口咧，将会达到100亿。 系。 系啦， 咁到时 点啊？如果你系活乳酸菌，你可以装喺个樽仔嗰度啊。 到时我哋仲系咪生活喺地球咧？咁样嗬？ 我唔知啊，呢、哦這个世界系咪？嗯，但系啊，就算系移民外星都拣啲精壮噶啦，都 系我哋都系死翻嚟香港咧，都系 做肥田料算啦。 啊， 咁样一百亿，咁啊，即系而家咧，大家咧，原来即系我哋香港不嬲都系一个城市嘛，所以我哋未必好觉咧，就好多人咧越嚟越中意咧移居去城市嗰度啊。 移居城市， 冇错啦，咁啊就系去咗啲城市嗰度， 即系由乡郊地方去到城市啊，你意思系咪？ 系啦，嗯，咁啊究竟点搞咧？咁啊，原来一班咧丹麦嘅建筑师咧，就喺世界各地咧，诶以呢个改善人类日常生活为前提咧，揾呢个应对方法啦。 哦，究竟揾到未咧？或者揾咗啲乜嘢应对方法，就可以留意呢个零距离科学今晚9:30，系咪？ 系啊。 好，咁啊，多谢罗启新嘅介绍啦。下个礼拜咧，再搜集多啲好节目话我哋知啦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寻日通过港区国安法相关决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常委会秘书处接到任务之后，将会有专家草拟条例草案和执行机制，再交给常委会开会讨论。常委会下个月底会召开例会，到时处理有关草案的机会高，他相信不会拖得太耐。至于是否一次会议就完成审议，他说如果大家都认为草案很满意和成熟，就会获得通过，但如果仍然需要考虑修改，就需时较长。对于有报道说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已经升格为领导小组，谭耀宗说不感到奇怪，可能有助提高工作效率。出席同一个节目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说，没有证据显示由特区政府要求立法，而是形势所迫令到中央出手。他说特区政府会运用所有能力和资源反映香港人的意愿。汤家骅又说，市民不应该认为是世界末日或者一国两制已死，亦都不应该有错觉认为中央订立的法例在香港高人一等，或者有特别的法律地位。他相信港区国安法将会和其他所有香港法律看齐，而赖以保障市民权利的核心价值，包括无罪假定、公开审讯等仍然存在。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昨日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坚决维护香港安全稳定。会议提到全国人大昨日作出有关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意义重大而深远，各级公安机关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认真学习贯彻人大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当地星期五举行记者会谈及中国，并且预告将会作出一些决定。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港区国安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为中国从根本上破坏香港的自治权，指香港不再符合美国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路透社认为特朗普可以采取各项惩罚措施，包括征收关税、限制签证和其他经济上的处分。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说，华府在处理贸易以及其他金融事务的时候，可能需要将香港当作中国内地一样对待。中国外交部早前强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干涉。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误行径，将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天气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6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31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飞鹤13.54跌3毫，吉利汽车10.56跌1.16，腾讯控股405.8跌2.4。友邦保險63.2跌1.55，美團點評137元冇升跌，阿里巴巴192.8跌7毫，安踏體育67.6跌4.5，工商銀行5.01跌3仙，中國平安75.85跌6.5，香港電訊11.18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64，加元1.379，人民幣7.157，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108，澳元對美元0.66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日經平均指數報21,796点，跌119点。港金現價報15,890元，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9.35美元，賣出1,720.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伟业街天桥去返宏照道挤塞，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返观塘道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啊，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返宏照道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栋楼成40几年，要执执佢啦。但是好伤荷包喎、啊。 唔使担心，政府嚟緊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㗎。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添。 哈，咁就安乐晒啦。 七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音乐情人乱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音乐情人郑子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钟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脸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喂，正话听到呢一个嘅宣传声带咧，就知道呢个音乐情人同二千靓歌再重聚会有啲 crossover， 有啲嘢玩下啦。咁下个礼拜详情就即系留意我哋啲 post 啦，同埋留意咧就两大节目啦。 冇错啦。 咁咧其实都意味住咧下个礼拜已经系六月一号啦，都系时候咧大家即系要收拾一下啲。懒惰落嚟嘅嗰啲心情啊吓，应该要活跃翻少少啊吓，行动多少少啊，多啲嘢搞下，咁所以就六月一号开始咧，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即系不同嘅节目咧，都会有一啲嘅得意嘢出现嘅，咁我哋晨光第一线都会嘅，咁下个礼拜开始咧。逢星期五呢个钟数嘅我的享乐时代咧，我哋就会揾下其他节目嘅主持人咧，同佢哋咧分享翻。喂，我哋自己四五个咧就成日都讲啦，系咪？ 听下人哋 人哋嗰啲享乐时代系点嘅咧？ 系啦，讲紧人哋都系我哋啲同事嚟嘅。 系啊，不过唔同节目咁解啫咁今天咧就未到佢哋，下个礼拜先啦。咁今日咧就交翻俾我哋自己晨光团队啦。边一位呢？ 是我啊，今日是我啊， 是小白。 是啊，咁上几个礼拜都教咗大家又行山又食嘢啦，今日教带大家去出去食嘢啦。啊，要俾錢嘅呢、這個， 好係啦。你有啲好地方咩？ 呢、這個地方咧都幾特別啊。咁、朋友介紹俾我嘅，咁位住喺大埔區， 大埔區 係啦。咁近我嘅，咁點解我話幾好可以都值得介紹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食落去呢一間餐廳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叫餐廳？放題啦， 放題嚟嘅，日式啊？ 佢唔係日式嘅， 咁咩放題、啊？ 佢乜式都有，嗰下先抵死啊嘛！ 即係世界各地美食。 係啦，講下。你就会明白噶啦。咁啊，当初咧，即系有人溜我去食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就借住咗放题好耐啦。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边度食到咁多啊，系咪先？不如自己点餸嗌好过啦。 其实 系嘅，我真系咁谂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去食一次啦。咁佢讲过俾我听之后，入边嗰个佢声称啦，系个感觉良好嘅原因啦，系因为佢觉得着数。好啦，於是乎我就好啦，係啦，我就即管去試下一次啦咁樣。好啦，嗱，抵唔抵食我自己呢度唔評論，咁我淨係講下佢入邊有啲乜嘢景況先。 好啊，好啦， 嗱，首先你入去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喺呢一間嘅叫做放題店入邊咧，喺左邊有一大扎咧嗰啲飲品。 咁 嗰啲飲品咧，佢係用嗰啲珍珠奶茶嗰啲杯咧，裝住嘅，即係塑膠杯自己裝。 即係個面係啤咗一陣膠嘅。 冇錯，啤咗一陣 嘅。 咁佢入邊全部都係自己整嗰啲咩凍飲金桔又唔知 mix 芒果啊， 全部嗰啲好似台式飲品。 係啦，好似台式嗰啲飲品嘅。咁嗰啲因為你放題咧，你已經俾咗一個金額， 係啊，咁你可以任攞啦，任攞啦， 任攞任飲啦。咁女士同我一齊去嘅時候已經哇淨係飲呢啲咧，我都已經覺得好開心啊咁樣。 好啊，咁你就淨係飲呢啲啦。 我都好想講呢句話，不過話到嘴邊我吞翻， 都係留半分啊。 系今日留一试啊！日后相见。好啦，咁然后咧，咁啊见到啲饮品咁啲女士好开心啦。 咁呢个确系啊，比起平常嗰啲嘅放题或者自助餐咧，又较为少见嘅。系啦，呢啲饮品 冇错啦。咁佢哋起码即系我 feel 到有 heart 啊，即系佢做呢一个食肆嘅时候咧，系啦，咁啊有啲心喺度。好啦，咁跟住坐低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职员咧就讲解一次啊，到底佢食嘢个流程。我说哇，食嘢个流程噶咁样， 即系啲嘢唔系摆晒出嚟嘅。 啲嘢咧系逐样逐样上。佢虽然叫做放题，但系原来佢有几个嘅步骤。好啦。第一個步驟咧，首先上前菜，咁前菜咧，佢未必日日一樣嘅，咁但係我去食嘅時候，佢有鴨血啦，有花螺啦，跟住仲有啲炸矮瓜，炸矮瓜炸到好似嗰啲豆腐咁樣，炸豆腐，炸矮瓜竟然炸到炸豆腐咁香口，我都覺得，咦？ 其實佢個蟻瓜好好食喎，咁樣 即係又唔係日式天婦羅， 唔係日式天婦羅嚟㗎、哦。所以話其實佢入邊咧，你好難界定佢個放題係邊一個。國家嘅、 東南亞放題咯，同埋亞洲放題咯， 佢又可能有啲西餐咧， 係咪又有啲西餐？ 西餐啊，應該冇啦。 環球美食、啊， 環球美食， 因為頭先聽到有鴨血做前菜，我都覺得，咦、幾唔同喎， 呢、這個已經好台式啦。跟住你譬如炸矮瓜嗰啲，其實個 feel 有少少似咧，係、天婦羅炸，但係佢食落去又似椒鹽咁嘅味道，跟住用即係好嫩滑咁樣。好啦，咁然後佢又有啲蜜糖雞翼啊、雞中翼啊，你食啦，咁啊細路仔一定係 聽你講啦。我都中意食， 係啊。咁啊好啦，佢前菜大致上有呢啲，其實 有幾多款啊？佢讀俾你聽定係有張菜單俾你點？ 佢基本上係佢自己上嘅。因為佢喺你落呢一個我要放題呢個 set 嘅時候咧，佢、 已經包咗啦， 包曬所有嘢 啦。咁佢一嚟就嚟，係 啦，佢一嚟就嚟曬佢嗰啲嘅前菜俾你先。咁前菜當然佢亦都有啲最簡單，譬如沙律啊，驚可能女士唔想食咁多煎炸嘢。 如果我就係前菜都同佢掃曬，佢我有冇權嗌第二 round 噶？ 有， 可以。 前菜你見到，譬如我好中意食佢個矮瓜嘅，好中意食花螺嘅。 咁咪 encore 啊！我承認我嗌花螺嗌咗五輪。 哇！真係可以啦。 係啦，我係真係好中意食花螺嘅。 会按翻你呢一台有几多个人头咁嚟到去俾个份量嘅， 系啦，俾份量，跟住你可以，譬如你再 order 嘅时候，你就同佢讲咯，我想再嗌花螺，你俾翻五个人份量我咁样又得，你净系同佢讲，我想要两只啫，咁样，佢又可以俾两只你。 好啦，前菜完， 好啦。前菜完咗之後咧，就開始咧就進入第一輪啦。咁第一輪意思係咩咧？其實食前菜都已經，因為佢前菜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都幾好食嘅。咁所以就第一次去食嘅時候咧，就唔覺意食多咗前菜。咁啊到去第二輪嘅時候咧，開始叫做 main course 啦，係咩咧？沙司米。咁啊沙司米咧，佢嗰嚿魚生，咁我哋有五個人去食啦。佢整嗰嚿魚生船咧， 係 都有。有一米咁长， 哇， 系一米 咁啱好一个隔开距离咪一米， 系啊，攞只船嚟隔开你哋啲距离先。 仲要佢嗰只船咧，中间有个水晶球发光嘅，跟住成架船咧就着晒烟嗰啲冻嗰啲咧，冻冰嗰啲。 我知系好浮夸嗰啲感觉， 冇错，好浮夸。即系我自己目测啦，去食肆嘅时候咧。是每一台 見 到 啲 一定影相啦，同埋都會聽到好大聲， 哇，好浮誇， 係啦，咁同埋佢入邊嗱，嘅刺身咧，佢就冇得再追加嘅，係啦，刺身 有幾多款刺身啊？ 佢有金魚啦。海膽佢都俾幾大劈你嘅，係啦，咁我覺得食落去嘅時候咧，就佢唔會有一種因為你食放題就俾啲差嘅料你，俾啲好下嘅嘢 你。即 係 你食得出都係鮮嘅。 係，即係連我都食得出，覺得佢真係都幾好。 點啊？你好差咁樣食得？ 唔係啊， 平時食出咁 我平時食太多好嘢啊嘛，係咪？咁啊斷定佢都咦真係唔錯。好啦，咁啊食完呢一個嘅叫做沙司米係啦刺身之後咧，咁跟住咧又再進入第二波啦。呢一波係咩咧？就唔係疫情。而是雞煲啦， 食雞煲 係， 哇， 咁垃圾因為 佢都真係好雜喎， 食雞煲 好垃圾喎， 好啦。咁你食雞煲嘅時候咧，佢本身嗰個雞煲入面都已經落咗幾多嘅料嘅，例如係有花膠啦，有 花膠， 花膠雞煲，依家係好興花膠雞煲嘅。 但係你雞煲唔係乾煎嘅咩？好多時候， 即係佢有啲濕立立嘅時候嘅，同埋嗰啲花膠本身已經烚咗一劑㗎啦，咁、即係叫飲住嗰啲雞煲汁嚟食咁樣咯。係 啦， 咁 我有花膠啦，有冬菇啦，有鮑魚啦，跟住亦都當然有。雞啦，煮餸係雞煲嘛，係咪？好啦，咁我哋幾個朋友去食嘅時候咧，食啦， 呢個無限添啦，應該係咪？ 無限添， 呢個無限添啦， 你講得好啱，係無限添。佢哋食到咁上嘅時候，佢就話：幾位哥哥，你哋都食到咁上下啦喎。其實時間都有啲趕啊，因為我哋成日掛住傾偈，時間有啲趕啊。你哋會去下一輪，定係你哋想添雞啊？咁樣。好啦，咁我哋咧就諗住，喂，啲雞其實個雞煲又幾好食喎，咁樣，不過都已經飽飽地，但都想再食多少少雞嘅。咁同佢講，你俾得少少雞我哋啦，咁樣， 咁可以啦， 係啦，係可以嘅，雞都係無限任添嘅。好啦，咁啲雞又好食啦，咁花膠又食曬啦，咁跟住咧，好啦，佢差唔多真係要夠鐘啦，我哋要去下一輪啦。 係啊，去啊，嚟啊！ 佢趕過我哋啊， 嚟啊！ 跟住咧就去到食打邊爐啦。 好， 打邊爐咧，佢有好多嘅湯底俾我哋揀嘅。 係咪同一個煲啊？ 唔係， 雞煲完咗之後拎走， 換一個煲。 因為平時食雞煲，你用翻個雞煲去擺邊度？佢唔係㗎，佢係重新再上過一個 有咩湯底揀啊？ 老火湯。咁佢有啲係椰子雞啦，有啲係咩鮑魚竹絲啊呢啲，我唔係好記得佢全部嗰啲湯。咁佢啲湯咧，其實佢嚟到嘅時候，我哋上次嗌咗一個椰子鮑魚咁樣嘅，係啦，咁啊椰子煲雞咁樣嘅。咁我哋飲落去第一啖嘅時候，我係諗住開始打邊爐啦，但係試咗一啖，喂唔係喎。 啲湯都好， 佢湯本身好飲喎， 就咁飲湯算啦，係 啦，跟住 咧我哋都飽飽地，係嘛？ 每人咧都飲咗兩碗湯先， 然之後先留翻嚟打邊爐， 跟住就叫佢再加個湯， 食量都幾勁喎！你同你啲朋友，其實頭先一路咁樣聽到嚟呢個第幾波第三波嘅時候，我都飽飽地咯，飲埋啖湯。 你唔好話佢，其實佢上個火鍋嘅時候咧，其實食完雞煲我哋都已經飽啦，係咪？但佢仲要再上個火鍋， 已經係第四輪啦。 咁係啦，咁再食佢飲埋。 請問嗰啲火鍋咩料啊？好啦，啲咩嚟？ 嗰啲火鍋嘅料咧，開始可以講下啦。咁佢除咗本身入面有鮑魚啦，又有花膠啦，然後有蟹啦，魚啦，魷魚啦，墨魚啊，跟住仲有蝦啦，有好多蜆啊。貝殼類啦， 咁即係海鮮為主， 海鮮為主嘅。咁另外亦都佢會有響鈴啦，節有都有。佢肥牛都係高質嘅，就食落去好嫩口嘅。 蔬菜嗰啲， 蔬菜亦都會有嘅。 咁佢係一架船咁樣上啊？ 佢呢個唔係一架船，佢嗰個叫做湯料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海鮮咧，佢就用個冰嘅碟就放喺上面先嘅，系啦，咁佢仲有啲魚啊，好多嘢嘅。基本上佢鮑魚嗰啲又係任你裝，你總之我要鮑魚，我要鮑魚，我要鮑魚，佢又係咁。 即係又係可以無限添。 無限添嘅，冇錯啦。咁跟住咧，除咗呢啲，仲有佢自制嘅手打丸啦，自制嘅水餃嗰一類。 你最中意食邊樣啊？打邊爐呢一轉。 我自己最中意食係佢嘅鮑魚同埋佢嘅手打丸。 手打丸 係啦，佢手打丸咧係真係食得出好嫩滑啊！ 邊種？食材做嘅丸啊， 佢有好多隻手打丸， 全部都系手我自己手打丸， 系啊，即系佢有啲系猪肉手打丸 啦，即系 佢有分嘅，有啲就系猪肉手打丸，有啲系虾嘅手打丸， 所以捞埋咪就系杂丸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 即系 所以咧佢，跟住咧佢啲食啲菜嘅时候咧。初頭諗住菜都冇乜嘢啊，咪就咁食咯， 都好食啲嘅。 都發覺佢啲菜好新鮮喎， 好住先啊！去到菜都讚我呢個位，有啲好住先。 你知唔知嗱？我其實食呢一間， 全意啊！ 食呢間鋪頭咧，其實我唔止食過一次，我食咗兩次。咁我第一次食完之後，我就同我其他另外啲 friend 去講啦。咁佢哋都話係，就好似你咁， 係 唔 係 啊？一去到嘅時候，我啲 friend 覺得。喂，真系几 OK 喎！ 好啦，完咗打边炉，跟住仲有冇嘢啊？ 完咗打边炉之后咧，其实已经差唔多啦。咁佢就会俾啲芝士蛋糕大家 食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我自己就唔食嘅。 我仲跟住食得落。 系啊，大佬漏到 芝士蛋糕可以 take away， 我可以俾攞走啊！ 芝士蛋糕啫。 哦，咁几好喎，真系。咁呢个几贴心啊，我觉得。 可以攞走，唔会话你一定全部要堂食噶咁样。 因为咧咁样好浪费。其实你去到埋尾咧食呢啲放题咧，滗咗一羹芝士嗰个蛋糕咧，其实你就唔食噶啦，通常。咁你咪嘥咗好多嘢，俾你攞走啊，幾好喎！ 係啊，呢個就可以攞走，火鍋嗰啲冇得攞走啦。 人均價錢係 有兩個時段嘅。如果我係早少少，200几蚊。 200几蚊。 咁咪貴少少咧？ 貴少少係300几蚊。 哇！300几蚊咁樣食法喎， 係咯。 佢係地鋪定樓上鋪嚟？ 佢係地鋪嚟㗎， 仲要地鋪。 係啊， 大埔大埔啲租好平， 大埔啲租我都覺得應該幾貴。所以你咪點解我會去兩次咧？即系喺呢度讲， 你惊佢执 系啊？你明唔明啊？ 好难做啲生意，佢执 啱晒。 即系如果你唔去帮衬下佢咧，佢真系执噶啦。 系啊， 咁啊，大家自己揾嚟食下啦。吓呢个好， 咁嘈嘅咩事啊？ 是好聽，是澎湃，不要用個嘈字嚟形容嘅。 你介紹啦。 西村貴舊加上咧 ，Aska 嘅歌曲叫做《天平》。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我呢個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我想起小小史弟 咩 只是在家里扮人剛才 是小朋友 是 一个食官 好今早早的不是小朋友来的这位朋友 是啊 Patrick 你好啊 Patrick 早晨 Patrick 早晨 Patrick 你好 早晨咁多位主持人你好 是晨光 Morning Call 你今天想做一个什么点唱啊 很多时候你们的点唱都是例如生日啦朋友的婚禮啊，咁今日我哋嘅點唱咧，就係、是、人生另外一個階段啦。 哦，咩事啊？ 退休啊？ 退休 係啊，冇錯啊。 哦，係邊位啊？ 係我一個舊同事，佢叫做 Linda。 Linda， 即係登陸噶咯喎，係咪啊？ 啊，未，佢好後生嘅。 哦，提早退休啊？ 呢个系佢嘅秘密，唔方便透露。 咁、都恭喜佢啦，可以心愿了咗啦， 系啊， 我绝对系打个电话嚟，真系恭喜佢。 好啊，咁、你详讲下俾我哋知，或者让佢都收到你嘅祝福啊。 其实识咗 Linda 就短短都系八年期间啫，咁、大家都喺同一个部门工作嘅。咁、但系我作为一个同事，我见到呢位同事真系好勤力。好醒目，咁同埋咧做嘢真係十分之條理分明。咁、第二樣嘢，佢有自己嘅理想嘅。咁佢自己退休後，我都祝福佢。例如佢好鍾意去旅行啦，照顧屋企人啦。咁、換句説話嚟講，應該就踏入去另外一個人生美好嘅階段。所以我今日咧特定點咗隻台灣嘅歌俾佢聽，因為佢好鍾意去台灣嘅。咁就係齊豫嘅橄欖樹，咁就特別喺第二節裏面咧，就講到啲小溪啊、花草啊，咁我相信佢係好中意嘅。咁第二樣嘢，佢其實都係好後生啫。咁換句話嚟講，我相信佢都會繼續尋找佢夢中嘅橄欖樹。咁所以我特定點呢隻歌俾佢嘅， 有意思啊嚇。咁你自己咧 ，Patrick？ 我自己其实已经系退休噶啦， 咁你仲快过佢添， 系咪啊？ 咁今日我系放紧假嘅，放自己假嘅，冇错，系啊。 好，咁啊，一样开开心心继续你哋嘅生活啦。 系啊， 多谢晒， 多 谢， 多谢， 多谢你， 香港电台嘅同事，身体健康啊！ 好，大家咁啊，多谢你电话 ，Patrick， 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听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 转头风骚快活人，下个星期再见，拜拜。